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10点，升416点，总成交金额186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4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9元，升5.4；美团点评99.4，升1.5；友邦保险79.5元，升2.25；中国平安90.7，跌1毫；港交所251元，升5.2；中国飞鹤6.95元，系升6.7；建设银行6.4，升7仙；华夏沪深343.95元，升2毫；牙膏控股系报3.45毫，系升6.5仙；盈富基金27.2，升4.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058，瑞士法郎7.853，澳元5.32，加元5.887，新西兰元5.028，欧元8.629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5点，升213点。港金现价报1364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65美元，卖出1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啦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开咧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呢一段都仲系塞嘅，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龙翔道观塘方向天马苑咧慢线坏车走咗噶啦，而家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港铁方面的消息，红磡站已经重开了，大学站就仍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需要暂时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夜晚11点结束。九龙封路方面，康庄道来回方向、洪隧来回方向仍然封闭，漆咸道南来回就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就不能够直入去畅运道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咧，而家东隧咧就都系塞噶，东隧去九龙方向东行龙尾就嘉华国际中心，反方向咧东隧去港岛啦，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仲系塞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都系塞啊，龙尾海丽村。西隧去港岛方向龙尾海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而家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都仲系慢车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咁啊而家去同埋去东隧方向咧，都仲系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喺新界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回旋处咧一段好塞啊，龙尾去到窝尾；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回旋处咧一段就挤塞，龙尾窝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我好想你，我好 系挂住一个人真系好辛苦噶。 吓 ，Kitty， 你又失恋啊？ 咩又啫？同埋我讲紧嗰个系敏大人啊。 放心啦，佢就快翻嚟啦。 真系嘅？咁几时啊？ 好快啦！你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信我啦，眨下就翻嚟噶啦。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好似都唔够十个。 我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琴朝早四点钟瞓觉嘅曾志豪， 有今朝五点瞓嘅桂花田， 有琴日三点瞓，完全最早啦，原来。嘅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好啦好啦，嗱，今日咧又要再先讲一次先，因为早早啊放假嘅，咁我哋上个礼拜有阿邵尊啦，今日我哋就有阿 Chris 嚟同我哋一齐开麦。 早晨，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 钟哥哥， 早晨啊 ，Chris， 好耐冇听过呢个称号啦， 系啊， 早晨，早晨，咁多位， 早晨， 系，先问候你先，你把声好似有啲唔对路 喎，系啊，由上个礼拜开始咧 cut 咗，我谂真系 cut 咗一个礼拜啊，系啊，因为 同埋你咪冇戴眼镜啊，我唔记得咗佢个样啊，因为。 是啊，是因为呢、 哦、 因为呢我星期五呢好偏锋咁，因为呢有咁嘅，我本身拍緊劇，咁呢拍到最后一幕拍完啦，我諗住哎终于都可以转头啦，唔使连戏咁样。咁然之后呢就諗住玩啲嘢，咁就同个发型师呢就諗，然后就话啊不如漂啲第二啲色啦咁样。咁諗住染个灰色嘅，咁点样染下又少少歪咗依家个色咁。咁但发现呢个色呢真係太难 handle 啦，再衬埋个眼镜呢个人未免实在太过累赘啦。 我以佢都系啫。即系嗰个注重外表嗰啲， 唔系佢都系犯错嗰啲啊， 系啊， 系咯，佢都系犯错嗰批嚟嘅，真系。 做人都勇于尝试啦，最紧要。 系啊，但系你个头而家呼应咗个形势，转颜色。 你会点形容咧？ 我唔会，我会形容咪转颜色咯，你个头咪转颜色咯。 系啊，你好配合啊！你而家 嗱，我要讲，本来咧我想要灰色嘅，而家变咗系绿色， 绿色 系啦，绿色依家都系中间嘅一个颜色嚟嘅。 哦，好在唔系青色啫。 佢今日咧，佢真系坐喺呢个位嘅拍档咧，系咪都系即系好注重外表嘅咧， 系啊系啊。 佢今日咧嗰啲着嘅衣着咧通暗冲嘅，嗱佢咧一身谂嗰件褛咧又灰色啦，跟住下身嗰条裤咧都系军绿色嘅，可以配合翻佢个头啊。 唔系你知唔知咧个头系绿色咧，你真系着唔到其他衫噶，你唔系黑白灰就冇噶。 其实好在你个头发都尚算都唔系有啲似啦。已经有啲似河童啦， 系咪啊？我真系觉得喺嗰个边缘度游走，我都觉得 头发已经咧，唔系佢侧边又飞叉出嚟喎， 就落落地 喎。早起身啊，大佬十点几咋？ 好在冇戴眼镜啫，如果唔系更加似咧，可能有个形象出嚟。 佢竟然话因为个头难以配合佢嗰个眼镜，所以佢今日选择戴 con 系嘛？ 冇，我本身冇近视。 我哋本身冇近视嘅， 系佢扮造型嘅，但系佢今次发个造型系会失败造型啦。 今日头都费事 gel 啦，头先啊，系咪监制落嚟嗰时都话，点解唔 gel 头嘅咁样？ 系啦， 梗啦，三点、四点、五点，大家都咁早瞓， 我 都 零 点啦，我已经最早啦， 系咯。一个咁后生嘅咁早瞓，我呢啲咁， 哇，唔系正常嘅，你年纪大边可以瞓咁多嘅啫，系咪先？啱啱好啊，我哋分按年纪就班，阿 Chris 加我同埋你， 我加埋我两个仔女拉 curve， 我已经系最后生嗰个， 系咩？ 咁嘅拉法 系啊，好啦。 做咩？琴日大家咁晏先瞓，应该话点解大家咁早咁一朝早先瞓？ 系啊，咪真系因为都紧张，紧张嘅，因为琴日即嗰个叫做情况啦。咁大家最相信我哋三个都在座都有去投票啦，好多听众啊、观众啊、市民啊都睇咗七成投票啦。咁 系咯，喂，百几万人去咗投票， 差唔多三百 啊，系啊，去到尾噶咯。 咁所以大家都好紧张嗰个结果，咁所以咧即系挨眼瞓都我觉得都值得去挨。 嗱，我哋先讲两个时 间啦。琴日你哋几多点钟起身出门口投票？ 系 即系两个原因嘅，一嚟真系想早啲投啦，费事有咩差池啦咁样。二来就系我都知道咧，嚟紧今个礼拜一至五我都要早起身咧，我决定都系自己教翻早啲起身嘅。 哦， 所以咧，琴日我系准时教我七点半闹钟即刻起身，然后就走咗落去，就准备排队， 都要排队， 都要排 队啦， 都要排队跑半个钟。 系系系啦，咁啊都顺利嘅。 都順利嘅， 其他有冇啲咩情況出現？ 冇啦，我嗰個站咧就冇話排出去，咁咧就全部入去已經分曬年齡啊咁樣。咁咧我就因為我就睇翻同年齡層嗰啲就入啲嘅，咁我就行翻入去。我想點解冇我啲年齡嘅咁樣啦？跟住我原來入邊， 分咩年齡啫？佢跟嗰個身份證字母啫嘛。 咁咪一樣分 一 年齡咯。 一二噶嘛， 係 咯。 你嗰度見到個，你嗰度見到個 K 同意識係嗰個公公婆婆噶嘛？ 係 咪先？ 係。咁跟住之後咧，我前面咧本身咧係有一個年紀大，相對上睇嚟好明顯大啲嘅一個姐姐咁樣。 即係我同阿田啦，係啦， 咁樣再大啲啊，我諗。 哦，阿田啦，直接問阿田啦， 再大啲係咪？ 跟住之後咧，佢一路質疑自己係咪排錯隊喎？ 哦，點解？ 咁啊冇理由， 因為佢前後左右都係 啦，前後左右都好似我呢啲咁樣企咗喺度啊嘛，即係嗰啲好明顯想快啲投完快啲翻去瞓嗰啲人。跟住咧，佢就啲質疑啦。咁我又唔好意思，我不如睇睇你身份證啦，即係我冇得即係費事咁樣啊嘛。佢應該自己睇到噶嘛，好明顯啲牌。 你問佢字頭咯。 係啦，跟住佢就問咗隔離隊一個年長啲同佢年紀相嘅人，個人就話：唔知搭住啲乜嘢，佢仲好似好信奉咁繼續排翻我哋嗰台。點知到佢嗰度，佢就真係排錯，原來真係隔離隊， 係 啦，所以佢係要排 double 啦。我諗可能好多人都發生啲情況都未定，因為太心急想排，唔 係 投票。 最緊要就係咧，你自己投開票嗰個區嘅票站咧有冇變化，有冇轉過？因為我就係轉咗㗎，係 咩？係 啊， 去錯啊你！ 好彩我臨出門口之前啊，我幾醒目啊，我就 帶埋個封信， 拆埋封信，佢係咁唔信。你知個封信其實同你去飲嗰張請柬一樣嘅啫嘛， 係啊，啱啊。 唔係啊，去飲我都唔帶貼 嘅。係啦，你唔帶貼噶嘛？但我喂， 有次人情都唔記得帶。 冇去錯酒樓先得㗎，係咪先？咁於是乎一拆咧，就發覺果然轉咗位。 哇！好彩咋！ 一條馬路之隔，雖然一條馬路之隔，但係你知咧，琴日投票嘅人龍咧係好長㗎嘛。如果你排錯隊咧，唔同以前喎。以前你排到终点入去，最多打个白鸽转出嚟就 O K。我琴日你起码讲紧半个钟系最低消费。 系啊，我琴日就朝早十点钟之前，可以九点，差唔多十点啦。 呢啲高峰时间嚟噶，系咪咧？ 系啊，我都系，我都系九点零十点去投。 系啊，十点钟咁啊， 好多人，好多人。 哇，跟住其实你根本都唔使就搵啊，嗰个票站喺边度？嗰条龙已经话俾你听喺嗰度啦。 系咪你啱唔啱票站？ 另 一回事。 隔条马路噶嘛， 咪就 系 咯。 你咁稳阵系咪先啊？咁咧就一定系啦。 之前试拆咗三。 咁跟住咧就咁跟住就排到哇哇一路行行都打转埋弯啊，即系几乎落去即系如果大家熟乐富喺乐富嗰度啦，咁啊转埋弯去后边嘅，但系都依然见到嗰条队咧，我后打后嗰啲一路继续排嘅，咁咪眼见亦都见到好多真系年轻人多咗嘅，咁啊眼见亦都咧年轻人咧即系叫年轻啲啦吓，我都叫年轻啲啦，咁就个个都好 啊 Chris 早晨啊， 我哋即刻望咗翻台。 系咯，哇！真系唔该晒啦， 今日真系天气几好啊！ 大家都好沉默地喺度揿机、揿机、揿手机，喺度排队排队咁啊！但系咧，仲眼见好多婶婶咧都好。哇！嗰條隊咁長，唉唔去啦，我唔排啦， 放棄 啊！咁唔係，咁佢就話唔排啫，佢冇話 唔 跑。但我唔知佢打後有冇去啦。 之後九點半離開。 係啦，咁就見到好多都係，因為我哋條村比較老啊，咁樣即係啲老人家多嘅。 正常嘅。 咁都見到即係推輪椅嘅係真係有去額外喺出口嗰度入去嘅咁樣。咁就俾啲坐輪椅嘅朋友啦， 都優先入去先 就 好似 係。即係都拐杖嗰啲個婆婆真係佢見到佢真係我諗80几岁都有啦，即系七十几、八十岁咁样，咁都 OK 俾佢哋即系招呼到佢入去啦。咁咯，跟住就话我话嗰条队系，就算我排一个钟头先至入到去票站。 哦，你呢个真系耐啦，都 一个 先入到去啫，都未。 因为我 的 票站好细啊，系好细啊，咁样，所以即系可能佢冇谂过。哦，有咁多人投票啩咁，跟住就排一個鐘，但我嗰一個鐘，我再打後望咧，嗰條一個鐘嘅隊都繼續喺度未 冇 完 噶，佢哋一般咧大概去到點零兩點咧，先至開始有少少人龍縮短嘅情況， 係咪啊？ 仲要睇區嘅，我就算快噶啦，其實我頭搭尾咧，即係都係八個字內搞掂。咁但係咧，譬如我青衣老家咧，咁我屋企人佢嘅投票嗰度咧。我見住佢不斷喺度 WhatsApp 喎，佢話仲等緊一個鐘兩個鐘，最尾我家姐話俾我聽係兩個鐘十五分鐘。 哇，兩個鐘十五分鐘 啊！而其中一個原因咧，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即係彙報一下。其中一個原因咧，我家姐話俾我聽咧，佢就話。 佢 check 嗰个身份证实在 check 得太耐啦。即係你又唔能够话佢 喂审讯唔好咩？ 一分钟我用咗。 喂，逐个 number 好多人噶嘛，一区 一分钟系唔使噶，正常。即系譬如话，佢只要对到，喂，你系 A 一二三四五六七，揾到你出嚟咧， 跟住封锁埋人咪得咯。 唔系讲紧话揾出嚟要几耐？你知我都揾咗我自己嗰个好耐嘅，嗰度唔紧要。但系佢话咧揾到啦，望清楚，你系嘛？陈大文 A 一二三四五六七， 再要 double check 正常咁样就完咗啦嘛。佢话大家都系十零秒一张，佢话有个别区，譬如希望我家姐汇报咧，佢就话。一分钟啊！佢望住我张身份证同埋个资料，望住一分钟，然后咧慢到后面都冇人完全明做乜嘢，跟住佢就慢慢嚟。哦，望下先啦， 唔系咁稳阵啲都 OK 嘅。 啊，呢、這个系咪个 A 啦？ 系 啦，冇嘢嘅。 出现咗话错系 冇嘢嘅。不过只不过话咧，点解有啲人咁耐咧？就因为佢用咗好多时间咁样咯。哇， 系啊， 两个几钟啊，攰死佢啦。 真系好中意投票 啊！我上网睇到咧，有人话只头拍唔系即做，如果见到你个名，佢咪画咗你，然后就表示你而家去投啦。 系 啦系 啦 系啦， 即系咧上网有人话见到佢画嘅时候咧，个支笔唔知冇墨定乜嘢咧， 透明色啊，冇墨 见到一定画到冇咗你位置咁样，所以先坚持咁耐。可能佢哋先惊，即系惊你唔满意出位啲， 可能都系噶。 啱噶，入去即系稳阵啲系紧要嘅，因为喂今次呢个投票系要所有嘢嘅都系公平公正。 公平公正噶嘛？ 喂，我琴日都做咗啲事啊，即系打咗 咩事？ 打咗个电话去选举事务处啦，打咗去投诉热线啦。咁喺之前咧，我都打咗去 点解啊？因为唔俾你有长者轮椅专用队，你投诉佢。 我行得嘅。 O K。 唔系因为咧，就真系有屋企人唔喺香港，咁佢哋冇投票，即系佢系选民，咁但系佢哋冇嚟投票啦，因为即系真系唔喺香港。咁又真系担心，你知网上面好多嘢都睇到啦，啲资讯啦，咁真系自己又担心，同埋个屋企人都担心嘅。咁就系话喂，有画同冇画嗰样嘢啦，都系嗰样嘢系令到你担心嘅。 即系会唔会有人用咗嗰个身份嚟投票咧？ 系啦，咁跟住我。就打咗去问啦，咁但系问咗翻嚟咧，佢就话系啊，唔好意思，而家我哋冇呢个机制可以帮你查到，究竟你屋企人 有冇 被画咗啦，叫做咁跟住佢话你尝试下去站头嗰度问啦，咁啊即系去嗰个叫做投票站嗰度问啊选举主任啦，咁样咁我真系走咗学去，我仲要系喺十点半闩门之前嘅二十分，即系十点二十分钟，咁即系如果有啲咩嘢咧，都可以叫截到啦，咁样叫做啦，即系自己。有谂嘅，所有嘢都唔关人哋事嘅。咁佢点讲啊？咁结果咧，原来都系有少失望嘅，即系话系而家选举机制咧系冇。嗰、那個叫做冇嚟係啦，因為我話嗱，我話證實我屋企人個關係啦，我帶曬所有嘅證明文件啦、我話佢話唔得嘅，因為叫當事人喺度先至可以查到喎。 其實係㗎，你諗翻轉頭咧，你而家出於你就覺得話我為咗自己屋企人想查有冇人冒認佢，你就 check 啦。但係調翻轉咧，如果俾人哋用咗呢種查詢機制咧，我又想 check 下我嗰幾區咧啲選民有冇真係咁乖去投票？咦，冇喎、啊。哇，咁就好大件事噶啦！ 咁但我讲紧系屋企人啊嘛， 唔系，但 系 佢冇办法证实噶嘛。如果你攞咗资料， 跟住咧佢就话基于私隐问题咧，就算你咁即系就算咩屋企人都好啦，你俾晒证实都唔得。我话唔紧要，我话咁你哋有冇寄翻封信话翻俾嗰个冇嚟投票嗰个人？你今次嘅选举你冇嚟投票嚟证实啦？佢话 都唔会噶， 咁啊冇咁样， 应该都唔会，有好多缺席噶嘛。咁有好多人本身真系唔去投票噶嘛。如果佢每人都寄翻封缺席投票信，佢就有一笔。行政 會唔會可以有一個機制係咁咧？即係如果我知道我真係嚟緊，我唔喺香港，我投唔到票噶啦。 預 先講定 係咪啊？ 嗱，我呢票咧，我今次真係冇噶啦。如果有人投咗一定係假嘅，可唔可以咁樣同選舉人講 嘅 咧？ 有啲難度嘅，因為你點樣可以確定你最尾一分鐘你唔出現呢？十點半廿九分都有人出現。 咁你講咗就當你放棄咗噶啦嘛？ 可以，但我諗呢個傷害性可能仲大咯，對佢嚟講。 唔係啊，即係我就話咁，但係問題係我哋又驗證唔到，即係有屋企人喺度都驗證唔到佢嗰票冇嚟投嗰票有冇被投票？ 除非佢亲身去咯，即系琴日咪有啲 case 系佢自己攞埋个身份证一对，先发觉喂唔好意思，你个身份证俾人登记咗。 但佢话都冇得追溯。 冇错，冇错，嗰个系另一个问题嚟嘅。但系你之前而家你想去预早去查询咧，真系会衍生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喂，如果个个都攞呢啲资料嚟追嘅话咧，而家因为不记名噶嘛，冇人知道我有冇投咧，咁、佢可能大家好怕就系譬如话某啲人。可能俾人哋有壓力就話你一定要投票啊咁樣，咁佢唔投嘅，佢只係 check 喎。好危險嘅，會有另一種問題嘅，真係。 頭先你所講嘅行政費，喂，香港 唔係唔知行政費啊，而係話如果俾第二啲有心人， 佢本来就话嗱 ，Chris 阿田，你同我讲明要投我票噶，你两个可能因为一啲原因咧，你唔想应承佢，但系就被逼。咁佢跟住攞呢个嚟 check， 喂，阿梁远忠，我 check 到你名册上，你冇嚟投票，你呃我话你投咗票，喂，咁好大件事噶。 明白明白， 所以佢一定有呢种保障喺度。 我都明白，咁都接受啦，因为冇、 啊， 但系我想话，咁又点样保证翻嗰个冇嚟投票嗰个人，佢系真系个名冇投到票咧？咁、那个选民都应该有翻个权利 噶。呢、這个咧，其实就涉及咧，今届可以话系咧，大家对政府嗰个信任度咧，系去到零咁滞。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嗱。我琴日仲有去监票添，从来都冇试过做呢件事嘅， 所以又夜瞓咗啦。 唔系，系啦，但系点解你会监票咧？咪就系因为你对嗰个现场环境咧，你想自己掌握啦。我哋可以休息一阵，晏啲再讲，我哋倾咗半个钟咧，即系可以慢慢同大家倾下啦。但系有咩大家可以网上做咧？不妨都可以讲下你琴日即系投票嘅情况 啦， 你排咗几耐啦？你可以分享下你自己，即系喺成个即系可能由即系选举过程里边咧，有冇人都比以往做多咗嘢嘅？咩意思呢？譬如当我咧，我做得比以往做多咗嘅就落咗去监票啦。我有啲 friend 咧做多咗咧，佢就有帮人助选啦。咁、可能甚至乎你就有参选嗰个咧，都唔出奇嘅，系啊。即系如果你都可以喺个面书度话俾我哋听，成个区议会选举，我哋好高兴，因为投票率好高，好、多香港人冇放弃自己个票。你有冇做多咗一步咧？吓、 灯影串串。报章说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用了数天，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信笺写满，伟业独自在美洲，很多新打算。玛丽燕活在澳洲，天天温暖。茫茫照片，追忆串串。某一个热闹圣诞夜，重现往事。永达共大热唱诗，歌声多。 系啊，今天应该很高兴啊！点解啊？因为真系有破纪录嘅投票嘅人数啦，大家真系可以将自己嗰一票好好运用咧，或真系以往。咁低投票率其實係代表咧你浪費咗噶嘛，係啊，所以我哋係為咗全香港市民咧，琴日嘅表現咧而感到高興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投票率创新高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破纪录大胜，取得452个议席当中的超过一半，在多区的区议会取得压倒性优势。其中在大埔，民主派一举取得全部19席。截至清晨，初步结果显示，民主派在18个区议会中，至少12区是取得过半数议席。民主派有机会取得特首选举的选委会之中，港九和新界区议会全数117席。参加区议会选举湾仔乐活选区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以2121票成功连任，较对手报称独立的杨子俊多234票。参加区议会选举的21名立法会议员中有10人败选，除了朱凯迪之外，其余都属于建制阵营。其中民建联6人，只有主席李慧琼和柯创成顺利连任，张国军、周浩鼎、郑永顺和刘国芬都落选。工联会4人出战，只有郭伟强在东区和富选区保住议席。三位落选的就包括在葵青委营服务26年的麦美娟，至于田北辰和何君尧都未能够胜出。公民党派出36名党员参加区议会选举，共32名党员当选，当中包括在深水埗南昌北选区击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顺的刘家恒，在葵青委营选区击败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的冼豪辉，连任东区丹拿选区的郑达雄，以及连任油尖旺富柏选区的余德宝。民主党涂谨申以2957票在区议会油尖旺奥运选区胜出，成功连任。他的对手报称独立的李家谦就获得2130票。连同涂谨申，民主党共派出5名立法会议员参选区议会，全部人当选。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遭受暴雨影响，至少3人死亡。在意大利北部，一条连接都灵和法国的高速公路有高架桥被泥石流冲走，留下一条30米的间隙。当局初步未发现有受害者，但消防犬和直升机继续在现场搜查。位于东海岸的水都威尼斯星期日再次水浸，著名地标圣马可广场水深及膝，游客都要涉水而行。而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卑斯滨海省和瓦尔省，自上星期五开始连场暴雨，多条河流泛滥，马路变成泽国，有汽车被冲走，救援人员只能够坐船或者直升机出入灾区，大约4500户无电力供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87点，升492点，总成交金额27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4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0.4，升6.8；美团点评99.5，升1.45；友邦保险80.1，升2.8；中国平安90.85，升5仙；港交所251元，升5.2；盈富基金27.25，升5毫；中国飞鹤系 7.05元，升7.7毫。华夏沪深344.1，升3.5毫。建设银行6.42，升9仙。雅高控股系3.7毫，升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6点，升213点。港金现价报13,64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05美元，卖出1,4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影响到好挤塞㗎。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若瑟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另外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啦有坏车阻路啦。咁呢两条路呢都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啦，非常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㗎。就係、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若瑟小学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龙翔道就不能够左转上去清水湾道啦。咁另外呢一宗咧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启业村快线有坏车，咁所以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咧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东行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号都系好长噶，排到去海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挤塞，龙尾就丽港城。咁另外凤德道去观塘道方向啦，都系挤塞。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回旋处一带咧挤塞噶。咁大老山隧道啦，出口由于九龙湾塞挤塞，咁要间封，咁影响到而家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噶。大老山隧道嘅九龙湾出口挤塞，咁影响到而家要间封啦，龙尾排翻去小沥源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你好啊，我是你们的邻居 Harry 哥哥。各位大邻居小邻居，想不想来我的变幻园一起玩呢？芝麻衣我近近视，还有博士爱美丽姐姐和我啊，都等着你们一起来唱歌跳舞玩游戏，还有讲故仔变魔术做手工做实验等等等等等啊。全新一辑的 Harry 哥哥好邻居，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7:15，港台电视31。 昨日我呢个拍档难得有啲咁有责任心 check 清楚究竟系边个票站去投票，惊唔好投错。如果佢将呢一份每日 都有一個投票嘅心嚟放喺佢嘅工作、事業，或者對你嘅朋友或者拍檔咧。我作為一個朋友，我作為一個拍檔，我係值得希望你可以將每一日都對住同朋友同拍檔都會投票咁認真，咁就好啦。其實你係可以認真起來嘅，曾志豪，你係得嘅。认真的曾志豪，希望你由今天开始是有翻你的认真态度喺度啦。我哋有请，系琴日攞翻佢嘅认真出嚟嘅曾志豪。 嗱，我第一次系咁赞成桂花田嘅讲法嘅，因为点解咧？经过今次投票之后咧，其实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咧会认真咗啊！我谂有好多好多人咧，你都会发觉，咦，原来只要你做多少少，做多少少嘅话咧。整个投票嘅活动咧都会变得唔同咗噶啦，喂 ，keep 住啊，你唔好真系当世界杯同奥运咁样咧，诶、哎，四年先一次啦，你应该将佢化身成为你每一天嘅动力，每一天嘅动力，咁你就会好开心噶啦吓。头先讲咧，你话今次嗰个即系选举咧，有啲人真系会觉得咧，嗯，好似系即系对政府咧有好多唔信任。可能头先未解释咧，你就话咧，咪喺度乱讲嘢啊？边个话对政府唔信任啊？咪又乱嚟啊？嗱，我就而家正想咧攞呢个时间咧话俾你听咧，点解会有呢一个讲法咧？嗰种嘅唔信任咧，你可以话系一种太过紧张嘅表现嚟嘅。嗱，我就系讲监票。以往咧，无论立法会或者区议会选举咧，你都系睇开票嘅啫嘛。大家就会咧坐喺个电视机度睇直播啊，上网啊，一啲好重要嘅区咧，可能你就会咧即系黐到凌晨咧睇下成个点票中心嘅即系电视嘅转播。你会觉得咧，即系监票呢一件事咧，都系交俾嗰啲选举嘅代理人啦，佢哋相关嘅人士咧，又或者系啲传媒嘅啫。你其实好少咧会有普通嘅市民咧，即系你又唔系佢个选举团队咧，你唔会走落去监票噶嘛，系咪？嗱，我以前都系咁谂嘅，但今年咧系好唔同嘅，喺嗰个选举咧去到尾声咧，即系其实大概十点半附近咁上下咧，已经喺网上面好多人就话，其实你仲可以做多一样嘢嘅，就叫做全民监票。咁目的咧好明显咧就系，第一，你梗系可以尽埋你公民责任啦，因为原来喺票站范围咧系有公众啊，系真系讲紧有公众嘅监票区嘅，可能之前大家都唔知噶。咁第二就出于一种咧即系害怕，就系话喂。你知啦，即系如果有任何差池嘅，有啲咩冬瓜豆腐嘅，有啲偷龙转凤、瞒天过海、忽然停电嘅话咧，你都喺现场，你可以即系及时啊嘛。正所谓多一双眼就多一分嘅监察。嗱，背后你当然真系出于一种唔信任嘅。你可以话，嘿，你哋呢啲阴谋论啫嘛，你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系调翻转，你亦都可以话咧，系啊，真话可能好多事发生咧，令到啲人。即系唔信任啊，信咩咧？信自己，所以咧就履行咗你公民嘅责任咧，落去监票。喂，咁呢个法例赋予噶嘛？咁琴日我落到去现场嘅时候咧，你都好滚动噶，因为呢个票站已经即系闩咗门咧，但我见到门口已经有20个人排队。喂，我啲仲系小区嚟嘅啫嘛，即系唔系琴日嗰啲兵家必争之地咧，相对已经唔系大家嘅焦点所在。但系每一区都有咁多人去监票，咁我就一路排队啦，20几人一路排，咁大家真系好有秩序噶。其实你都要再等。多半个几钟头咧，佢先至话俾你听，你而家可以入去啦。咁啊，唔止添啊，一个钟头啊，十点半完结。我记得嗰个选举即系工作人员出嚟同你讲话，你可以入去坐低等监票咧，已经系11:30，足足一个钟头。你谂下香港人几咁中意排队先得噶？咁入到去嘅时候咧，你亦都可以发现咧，大家真系全神贯注咧，唔系斋坐喺度哦，你有你点票啦咁样，系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包括譬如话佢开。票箱嘅时候咧，啲人会问点解会有呢个票箱嘅？佢又要解释哦，因为呢一啲咧系惩教嗰边嘅，系一啲咧，譬如话喺监仓里边咧，囚犯都有投票权嘅，所以佢哋就要混入嚟啦。哦，好明白明白。哎，喂，点解咁样开箱嘅？喂，点解你打听电话嘅？点解你而家咧？嗰、那个特别票箱系咩意思啊？喂，点解问题票牌嗰度啊？嗱，其实有好多咧，可能系因为我哋啲市民咧，我哋咁多届都唔系个个有参与嗰啲监票咧，可能系我哋唔明白佢嘅运作，但系真系亦都可以反映出咧，大家好紧张，甚至乎我琴日见过咧，佢中间有人打电话，即系喺佢哋个办公室个台头度有电话响，咁佢哋啲选举工作员咧就会听电话嘅，现场咧啲街坊咧佢系 live 直播紧噶嘛，佢即时影住个画面咧，然后咧仲会听到佢讲话，嗱而家12:00啊。 啱啱选举佢哋主任咧就听咗个电话，唔知讲咩咁样。咁你会 feel 到咧，就系佢哋点解会咁紧张咧？佢哋真系好怕咧会有差池，系噶。你唔好怪佢哋咧，话佢哋太过阴谋论，只系大哥大家咧太过着紧个选举。同埋，亦都顯示出咧，真係嘅對呢一種嘅少少嘅唔信任。點解咁講呢？如果你係好信任嘅，其實你真係可以交俾選舉主任啦。你要相信佢哋每一個點票嘅工作人員都係專業嘅。你要相信有傳媒嘅監察咧係 OK 嘅。但係而家大家就唔夠膽齋信人哋，冇辦法啦。呢幾個月咧，可能大家而家練成咗一種咧，就係冇得靠人嘅，好多嘢都要靠自己嘅。但我覺得呢件好事嚟嘅，你冇矯枉過正。你亦都冇咧阻碍到成个点票，甚至乎呢个亦都系公民赋予应有嘅一种监察嘅权力，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嘅。希望经过今届之后咧，大家唔好再懒懒闲，得啦，交俾你处理就得啦。喂，都系嗰句，自己嘅社区都系要自己认真去睇翻嘅。风头火势嗱，亦都咧从呢位主持身上面咧，我哋亦都可以打破好多人嘅一啲定律嘅。边个话后生仔就冇尾飞陀啊？瞓到黄朝白晏啊，又冇责任心啊，成日都讲到啲僆仔咧，哎呀信唔过噶啦。喂，佢系我哋三个里边最早起身出嚟投票嗰个嚟噶，佢亦都系最早瞓觉嗰个嚟嘅。我哋有请阿 Chris 梁彦宗。 我昨晚啊，由呢个一点开始已经挣扎，系时候要瞓噶咯，要早起身。你知啦，如果有听过喺度开麦嘅人都知道咧，早起身对我嚟讲系一大嘅噩耗。结果都系三点先瞓，估唔到都竟然系继续系全场最早。果然系呢个直播室嘅三位都非常之关注琴日嘅呢一个选举嘅情况。咁我都好关注，真系好紧张嘅。我都喺度谂，可唔可以嘭一声全部数完就得啊？要逐个逐个开咁样，真系好辛苦，好令人紧张噶嘛咁。所以今次咧呢一个风头火势咧，你讲翻啲轻松啲嘅嘢，无谓咧紧张咗成晚，之后依家朝头早咧仲咁紧张啦。嗱。有一套戏咧，我都睇过不下我谂四五次噶啦，因为有一次咧喺个船度咧拍节目嘅时候，拍六日五夜咧，又争啲晕船浪咧，就唯有睇戏啦，就睇呢套《足智双雄》。大家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咧呢、這个李安纳杜迪卡比奥嘅呢个 Catch Me If You Can， 冇错啦。嗰度咧就见到佢话好开心噶，一个十零岁嘅一个靓仔啦，又靓仔又成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只有整啲假支票啊，然后再自己整啲制服啊，咁样咧开始呃咗全世界嘅人，然后可以咧飞去世界各地啊，又可以赚到好多钱啊。之后咧仲开始变埋医生啊，开始变埋律师啊，咁样仲娶埋个老婆啊，咁样争啲成功噶啦。咁啊最后咧都系被捕。咁咧，琴日睇到一单新闻、啊。呢一件事咧再一次發生啦，今次發生喺一個比較東方啲嘅地方，喺印度，一個48歲叫做拉讚嘅男仔咧，佢利用咧買翻嚟嘅呢個機師制服同埋假證咧，就喬裝成為機師啊，至少15次成功免費搭飛機。仲可以咧，唔使排隊上飛機啊，又可以咧 upgrade 咗去頭等啊，又可以坐 lounge 啊，咁樣好多呢啲福利全部呃到曬。咁咧，終於就最近咧就被捕啦，咁樣。咁呢單新聞就話咧，佢被捕嘅時候咧，本身咧就係著翻住佢嘅制服啦，一如以往啦，同埋個假證咧就想登機嘅。佢飛內陸嘅啫，佢喺印度飛去印度西面嘅一個叫做加爾各答嘅地方。咁嗰陣時咧，終於就俾地勤發現咧，佢似乎佢證有啲問題喎，咁樣就唔俾佢上機。於是咧呢個就係高潮嚟啦。佢就其後向警方供稱啊，曾經15次假扮呢個機師搭飛機，咁然之後咧仲可以坐到頭等啊 upgrade 啊咁樣，甚至可以混入駕駛艙同機師交流閒談咁樣添。之後仲越講越多，佢話自己其實係一個慣犯嚟嘅，除咗喬裝機師之外咧，又扮過呢個陸軍上校啦，又試過咧開設呢個社交媒體同埋呢個網民講咧，到底佢點樣喬裝嘅咧，點樣 cosplay 嘅咧嘅一啲心得，即係講到自己咧，好似系一个 KOL 咁。 系啊，不过你继续讲心得之前咧，我就要先讲个交通消息俾各位车主咧有个留意啦。清水湾道往西贡近住圣约瑟小学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噶吓。清水湾道往西贡近住圣约瑟小学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噶。另外，伟业街天桥往九龙湾方向 近住啟業村嘅快線有壞車阻路嘅嚇，兩宗事故咧而家影響龍翔道往觀塘方向係嚴重擠塞嘅，龍尾去到筆架山花園，駕駛人士咧請改道行駛嘅。重複啦，而家兩宗事故咧都影響到龍翔道往觀塘方向咧係嚴重擠塞嘅，龍尾去到筆架山花園嘅，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嘅。以上就係特別嘅交通消息。 好好啊，好中意做电台啊，呢种 live 嘅感觉啊，成日好多突发事发生啊，呢个咧做电视就冇呢个感觉啦。啊，吓头先讲到咧，就系、是、呢个印度嘅呢个男仔咧，就仲会扮呢、這个除咗机师之外，仲有陆军上校啊，或者咧喺嗰啲 social media 嗰度分享自己呢啲咁嘅乔装假扮嘅心得，仲要咧成功吸引咗好多网友。當中不乏女性的支持者，令到她難以自拔咁樣嘅。咁咧，我睇翻呢單新聞嘅一個相啦，就見到佢咧一個企喺度，然後就有其他女仔圍住佢咁。咁真係好似咧睇翻嗰套戲《Catch Me If You Can》咁樣咧，係嗰陣時呢個李安納杜迪卡比奧咧就有其他女仔一字排開嗰啲空姐咁圍住佢咁樣周圍轉咁樣。咁都好勁嘅呢單嘢，最後咧佢就係、是都係俾人發現咗嘅，目前咧然之後就拘留啦，然之後咧就可能要罰啦，同埋可能要判監咁樣嘅。咁呢單嘢都令我諗翻好多，因為其實我都好多同行咧，好多時候咧喺個網上面咧會教人哋點樣upgrade 啊，點樣可以扎加爾upgrade 上頭等啊，或者呢個business 啊，又或者可以點樣入到呢、這個lounge 可以休息啊，又或者上到飛機之後可以拗啲咩著數啊咁樣。咁呢個印度男仔話俾你知嚇，我真係勁啦！只要咧你喬裝啊，又或者做埋假證啊，咁樣咧，直頭可以免費搭飛機。即係如果你大膽啲咧，隨時環遊世界都得，做翻一個呢個 Catch Me If You Can 嘅 2.0 啊！即係證明咧，其實呢個世界好多時候，好多呢啲咁嘅制度嘅嘢，大家日常慣咗嘅嘢咧，其實都仲係有好多流動嘅。咁我呢、這個即係做旅遊節目嘅人咧，經常話俾大家知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啲咩玩啊，咁樣見到佢咁樣玩法咧，都真係～果然是勁啊，都要自愧不如啊。不過又咁講，做人咧都係真啲好，因為就算咧做咗件咁樣嘅事咧，最後都係會俾人發現嘅，只不過係時機未到啫。大家都唔好唔記得咧，呢、這個 Catch Me If You Can 嘅劇情咧，其實都係真人真事嚟嘅。做咗咁多嘢之後咧，最後都係被發現嘅。咁所以我覺得咧，無論你係工作又好啦，做人又好啦，人生活都好啦，都係正這個真啲好，忠於自己好，咁亦都希望咧，香港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喬裝啦、偽裝啦，或者呢個明目張膽嘅一啲大話啦、謊言啦，都可以有一日被揭穿，都係時機未到啫。系，跟住风头火势咧，仲有桂花田啊，差啲唔记得咗要踢啊！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咧，见到佢好多，哇！佢写一篇文出嚟添样，睇下佢今日有咩发表先。 多谢阿 Chris， 系啊，唔紧要噶，我哋学你话斋 live 噶嘛，所以我咪可以即时屌你，喂，踢我啊，踢我啊！ 佢揶揄你，佢话你有篇文，睇下你有咩发表， 真系成篇文啊！我见到几百字， 揶揄你，系啊， 考试咁样啊！ 我哋有请英女王嘅文高。 嗱，品学兼优，品行呢个字咧系行先嘅，所以从小我哋咧要学习品行先嘅。咁啊，仲记唔记得喺幼稚园嘅时候，我哋会点啊？见到老师说声早，见到同学说声好，系啊！我哋学习人与人之间嘅沟通第一步咧系见面嘅时候，大家点打招呼啊嘛，系咪？啊，打咗个招呼先至可以开始话题嘅，系咪？嗱，我哋嗰句 Good morning, Miss Chan 啊，我哋由细都讲到大，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咧，讲咗咁多年啊，到大个咧就好似。啊，讲句叫人早晨，好似有啲尴尬啊！无端端无情百事叫人哋早晨咧，咁系啊，好啲尴尬咁啊！大个咗之后，咁点咧？其实一句早晨讲好容易嘅咋，从小训练自己啊，有个讲早晨嘅习惯。原来咧讲早晨咧，夜晚都可以讲噶。点解咁讲咧？原来只要你系当日第一次见到某一个人，不论几多点啊，就算晏昼夜晚。可以同对方讲声早晨啊，嚟打招呼噶。喂，有冇搞错啊？夜晚见到啊，晚安啊，不过晚安又好似讲叫你早唞啊。啊，夜晚见到都叫早晨，人哋笑你傻噶咩？咁喂， 真的啊，夜晚都可以叫早晨，不是我讲的。是一个呢基金会它向一些小学呢提供一些免费的粤剧课程，其中一部分会提到的。啊、基金会呢它很好啊，它们呢有一个叫粤剧的课程呢，是会教一些免费的啦，提供给小学看有兴趣的小朋友啦，那就去学一下粤剧的。那学粤剧呢有那些叫做唱啊、念啊、做啊、打啊四种的基本功，它们一定会有。之外呢，他们的老师还会教学生待人接物，例如见到人的时候、啊、叫声早晨，见到老师的时候都说辛苦了老师这样。他说呢，他们在粤剧界呢是会这样的、哎、他们都说了叫到人、就总之就说了，当日如果就算是夜晚、啊、不论什么时间，你第一次遇见那个对方的都可以以早晨来打个招呼的。如果老师曾经帮过自己的都跟老师讲声老师辛苦了。他说真的呢、潜移默化呢慢慢慢慢将他们培养一个叫做良好的品德。他说小朋友真的呢见效，见到他们呢即现在对讲声早晨或者辛苦了，其实早晨这句容易一点说，但是讲的辛苦了老师或者辛苦了妈咪或者辛苦了同学，其实呢好少人会咁讲嘅。咁佢话希望透过粤剧咧，除咗喺个基本唱念做打四种基本功去学习，希望佢哋从而对粤剧有兴趣之外，都希望可以教好小朋友嗰个品行。啊，系啊，嗱，记得啦，我哋都记住夜晚都可以讲早晨噶，因为系可以嘅。咁我哋一切同对方对话，可以由早晨呢个招呼开始讲声。各位听众，早晨啊！ 说爱得我伤心过吗？让千千万个来跟我分担痛楚。含情说爱得我牺牲过吗？若果我失望，留给你，留给你填好这革命情歌。 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55点，升460点，总成交金额333.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7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0元，升6.4；美团点评98.75，升7毫；友邦保险79.95，升2.65；港交所251.6，升5.8；盈富基金27.25，升5毫；中国飞鹤系报7元，升7.2；华夏沪深343.95，升2毫；建设银行6.42，升9仙；新鸿基地产113.9，升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5，英镑10.055，瑞士法郎7.852，澳元5.319，加元5.886，新西兰元5.029，欧元8.6271。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6点，升213点。港金现价报13,64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47美元，卖出1,46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嘅两宗事故啊，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约瑟小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而家全线解封啊。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就全线解封啦。咁但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咧，仍然有坏车阻路噶。咁所以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仲系非常之挤塞噶。咁车龙短咗少少啦，排到去观景台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都系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啦。咁因为影响。响到咧，而家凤德道啦、虎山道同埋大磡道去观塘道方向都系挤塞。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啦，由于九龙湾出口挤塞，咁影响到要间封嘅。咁而家间歇性封闭就取消。咁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小沥源。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近圣约瑟小学意外咧，就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喺启业村快线有坏车啦，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咧去观塘方向咧，仲系好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咁一带嘅交通，包括系凤德道、虎山道啦，同埋大磡道去观塘道方向挤塞。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噶。咁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咁而港岛入口嘅东行车龙咧，排到去北角消防局。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英华书院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带挤塞，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慢车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继续提一提你啊，喺港铁啦，红磡站就重开，咁大学站仍然关闭噶，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啦。咁另外啦，九龙区嘅封路啦，康庄道来回方向、红隧来回方向啦，都系封闭。咁七贤道南来回都不能够注入去畅运道啦，同埋柯士甸道去红隧方向不能够直入去畅运道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燕、 许靖允、 谷子乔、 B.O.P 天堂鸟。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是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哎呀，暂时仲精神奕奕啊！虽然我都有少少夜瞓，但系无恙嘅曾志豪。 仲有今朝因为知道唔够瞓，食咗粒鱼油丸嘅桂花田。 仲有已经准备好今个礼拜连续一至五都要早起身嘅梁彦忠， 风骚 快活人。 好啦，好耐冇报个天气啦，头先我哋太兴奋啦，讲讲先。 系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9%，咁啊，云耀祖咧，佢咧呢个星期会放假，下个星期先归队嘅。 冇错冇错。 所以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梁彦忠，有桂花田嘅。 系啊，但系琴日咧，我哋做证啊，佢都系同我哋一齐紧贴住呢个市况嘅。我见佢 WhatsApp 度不停同我哋沟通咧，就话哎呀呢度呢一区嘅战果啊如何啊，嗰一区又点样即系布置啊咁样咧，咁啊大家都与我们同在嘅。咁亦都见到咧，今日有啲人都话喺海外咧。都撲翻嚟香港投票啦！ 係啊，呢、這個真係犀利啊！佢話真係特登飛翻嚟投完票就即刻走。係 啊，我都識一個朋友係咁啊， 喺 上海咯，飛嚟，跟住之後投完之後就即刻走啦。 咁上海仲好啲，我聽到有啲英國飛 有啊有啊有，今日報紙有啲話喺海外嗰啲咧，好誇張㗎， 好誇張啊呢、這個！ 同埋有啲人集體咁，我老婆之前咧去咗台灣咧，連續幾日 台灣咧， 台灣都嚟， 台灣咁好似話台灣咧有。人呢有組織是不是即是给埋机票钱的香港人回来投票是不是、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店员呢因为倾偈的时候就说你们又是香港又会是今天回来即是讲昨天24号呢、不是他是星期六回来 的。 是23号跟着他说是啊很多人都是揀在提前一天就回来。个个都真的搏晒命、就集体回来。 真的很认真的我几个月前已经因为已经知道了个区选的日期的嘛我已经 mark 了去个这个日子那里即千万不要飞、因为我做事成日都要飛噶嘛， 啱， 已經特登 mark 咗呢個禮拜係唔走得噶。 會啊會啊會啊！嗰陣時我最認真咧，就試過咧，唔記得零幾年嗰一次嘅區議會選舉咧，本來同個 friend 咧去西藏，咁我哋翻工咧難得請假咧，梗係想玩盡啲噶嘛。我個 friend 仲同我講話，好似大概唔知個禮拜六就出發啦咁樣，跟住話唔得。礼拜日先出发，佢话点解要礼拜日先出发咧？又少咗一日，我话要投埋区议会选举先。哇，佢觉得不可思议啊！即系因为嗰阵时冇咁严重噶嘛，啲局势啊。 就算唔系咧，公民责任嚟噶嘛，系咪啊？ 好难嘅真系啊！所以我哋为所有咧，琴日香港有投票嘅朋友咧，都为你鼓个掌咁到自豪啊吓！好啦，嗱，今日有个新闻咧，佢就系即系叫做佢标题都几好，佢话你都有今日啦咁样。 哇，咩事啊？ 系啦，边个讲咧？ 同啲阿田， 喂，我想话咧呢句说话可唔可以有一啲即系美化啲，即系话令到人哋听落去，你唔系话我啊嘛？ 唔系，佢摆明系话你啊。 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好啊，有冇啲另一个态度？你都有今日啦，咁样咧，即系笑住嚟。 佢嗰个背景，佢背景系咁样嘅，即系有 做咩话我啊？ 有细路啦，有阿爸阿妈啦。 有阿爸阿妈嘅阿爸阿妈啦，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 系啦，咁然后咧，好啦，边一个讲嘅话，你都有今日啦，咁样， 咪先，即系讲紧喺呢个三代同堂里边， 有个爸爸妈妈啦，有爸爸妈妈嘅爸爸妈妈， 即系三个 party， 系啦，有人就讲咗句啦，你都有今日啦，咁样， 个老豆。 个老豆 唔系即系阿爷， 阿爷 系啊，同佢个仔讲 系啦， 你都有咁 好啦。第二格啦，咩情况之下讲呢句？啱咗啦，啱咗啦。 咁肯定咧就系佢嗰个孙咧，即系佢个仔嘅仔咧，就搞到佢咧吓舐晒气。 系 咁跟住咧个老豆咧就话：想当年我你入咪系咁搞到我，你都有今日。 冇错啦，冇错啦。 果然系阿展啊，好有经验，做晒。 但我俾埋最后一个答案你玩啦。究竟系具体到讲紧系咩 case 上面？即系譬如话饮饮食食啊，照顾衣食住行边方面啦，供书教学啊，睇电视做功课啊，边一范咧系即刻有共鸣咧？个阿爷咧直情系冲出嚟咧就话：嗱，你都知咧， 喂食饭， 当年都系咁啊！你咁样， 我觉得系喂食饭。 喂食饭，我觉得即系公书教学嗰啲嘢，即系啊，终于到你受翻呢件事啦，到你有下一代嘅时候， 终于二比一，佢 咁都 攞翻个彩， 佢好兴奋就掉笔 啊！系啊，真系， 佢翻咗嚟个几钟冇乜作为啊嘛。 但我觉得咧，佢呢个你都有今日咧，系好一套污气啊！你知唔知啊？个老个阿爷啊，就好似等咗几廿年咧，真系压咗个心里边好耐，佢而家终于都可话，我终于可以嚟闹你个衰仔啦！咁啊，就系教佢做功课。 教做功课， 佢话咧， 即系同食饭一样，追佢食饭一样啦。 系啦，咁佢系上海嘅，佢话咧就个阿爷啦，跟住有个女啦，然后个女个女啦，咁啊有个孙仔啦，咁样。 系， 咁咧佢哋就目睹咧就自己个女咧就教佢个女 儿。阿公嚟嘅。 阿公啦，叫做做功课嘅时候咧就好激气，咁又正常啦。咁啲僆仔咧就唔听教噶嘛，就话啊拼音啲字又拼得唔好啊，错字百出啊，睇题目嘅时候咧一系就漏咗个字，一系就唔见咗行啊，即系好。平时桂花田睇新闻咁样咧， 喂咁唔系喎， 突然甩咗一行咁样 啦。如果真系咁嘅话咧，应该要拎佢 check check， 可能佢真系有阅读障碍。 拎去 check check 添， 系拎份卷就 check check。 拎个细蚊仔。 你点出卷噶？你咁样真啊？咁咧，佢话当时个女咧就喺隔篱好好激气咧，就话点搞噶？你嘅衰女，不完全唔得，即系个女个女啦，系啊，闹啦，系啦，咁即系个外公咧。就喺隔篱一路睇，好开心 啦！ 哇，心凉，食花生咁样。 点解要用心凉咁样去形容噶？ 终于唔使自己做咯，我要交俾人做咯。 然后佢首先就先讲一句，佢就话：你都有今日，风水轮流转。咁跟住个女就好嬲啦。 系啊，你仲喺度润我，已经嬲紧噶啦。 系啦，佢话搞错阿爸，你咪咁样玩我咁样。个阿爸咧，嗱，你真系唔可以唔佩服佢，即系呢位阿公啊，佢竟然咧，佢话。你等等，我入房攞啲嘢俾你睇，跟住翻箱倒笼。 做咩攞啲咩？攞翻佢个上当年嘅功课出嚟？ 唔系功课，系廿三年前呢位外公写俾佢呢一位女儿嘅一封家书。 哇，未曝光嘅， 未曝光嘅家书。 呢、哦這个时候攞出嚟， 即系我谂咧，等于嗰啲日记啊咁上下嗰啲咧。佢写咩咧？ 写翻当年嘅辛酸 史。系啦，佢话咧，当年咧，佢系提到咧，佢就话。嗱，呢封信咧，原来咧佢阿爸咧就曾经咁样教个女，佢就话：阿女啊，你嘅学习态度系非常之唔认真，同埋好唔严谨嘅。你唔理解爸爸妈妈嘅苦心，我好嬲你点解唔争气。我而家喺度设想，将来你嘅细路如果发生你而家呢个情况，你会点教佢咧？你可唔可以以身作则？去教好你嘅仔女咧，咁样 一嘢要中晒， 系啦，廿三年前， 系啦，早说嘛， 系啦，早说嘛，我23年前就说啦，证据确凿。跟住呢个外公咧，哇，几得戚啊，直情拎出嚟话你自己睇下咁样。跟住佢望住佢，咦，唔系真系，原来廿年前自己就系咧成为咗呢个咧唔听教嘅嗰个，即系嗰个样板啊，咁样。 睇嚟我都要写翻封家书俾我两个细路。 系啊，我真系估唔到个阿爸佢会即系算唔算记仇？ 佢真系预知咗未来咯， 系啦， 系啦，同埋基因呢件事系真系真嘅咯，即系真系生出嚟，佢真系佢个女嚟噶嘛， 系啊， 咁有一套基因好正常。 其实又唔可以话佢记仇嘅，佢只不过想写翻当年嘅感受，因为可能佢惊又唔记得啦，同埋嗰时真系好怒气啦，咁同埋希望都即系话翻俾佢女听，喂，你唔好再重蹈我覆辙啦，即系唔可以再咁样噶啦。 系啊， 佢真系好清楚，可以治到一个人嘅一定系佢个仔女， 系啊， 佢只系写定喺嗰度，一定系将。 同埋咧，我觉得有样嘢就系咧，即系而家我系父母嚟嘛，但你会忘记咗咧，自己以前都有曳过啦，同埋唔听话咧，因为嗱呢个好紧要噶，譬如当你喺度闹而家你自己嘅细路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话。 做小朋友点可以咁曳噶？咁、如果隔篱人同你讲话，诶，你细个咪差唔多，点同啫？即系你好快会觉得话点同啫，我一定冇咁曳嘅。 一有咗仔女之后，好似脱咗皮咁，已经系另一个人，冇犯过错嘅， 唔系大人，唔系话自己可以，我而家改过自身嘅。 唔系冇啊，通常都唔会咁谂啊。嗱，我举手，我一定系嘅。譬如你见到个仔好曳啦，擒嚟擒去咧，如果隔篱即系你啲长辈同佢讲话。诶，你唔使咁认真啦，你细个咪咁曳，你唔信噶，你会觉得就话我一定冇佢咁曳，所以咧我而家教佢咧系应该嘅。咁但系，譬如头呢个上海嘅公，佢就话你望下嗰阵时咧系一样唔听话，一样都系咁曳。嗱，咁个结论系咩咧？就系咁，其实都可以长大成人噶噃。 系，咁 都可以长大成人噶。 所以咪就系睇点教啫嘛。嗱，自问咧，我自己都好细个时候点曳法我唔知道， 陶可威龙 唔系咁，跟住再大个， 你仲记得自己细个点曳？ 我话好细个，我话好细个时候 有啊，你话你撩男仔噶啦嘛？ 唔系，即系咁讲，我讲幼稚园即系初小嘅时候， 越讲越细喎。系咯，佢发觉佢啲罪状咧写到越嚟越早啦，已经真系。 咁我相信我细个都系一个乖嘅，咁啊真系想大大下先开始曳啊吓。咁啊曳嘅时候咧，我系会记得自己点曳法嘅，所以咧。我而家教我两个细路咧，我知道咧系一定会自己受翻，所以咧我有定自己嘅心理准备咧，同埋咧知道点样去制止呢件事再重蹈覆辙咧。 啊， 我真系有另一套去嘅叫教导方法。 你曳唔曳噶？佢 我好乖，我梗系好乖，睇下之后 唔眨眼咯，眼都唔眨噶啦，几大只眼碌 做咗几年呢圈都开始学识咗呢啲噶啦，唔好眨眼死都。 唔系你温书使唔使有人督噶？ 细个嗰阵时咧，阿妈真系督得好紧， 一定要啦，系 啦，即系当时你。唔知噶嘛，系咪先？你唔覺得做乜要咁認真咧？咁樣咁應該係去到幼稚園啊、小學初期嗰啲咧，阿媽係好認真嘅，佢真係會可能錯咗一個字，即係係嗰種默書99分，嗰分去咗邊？ 係哇！ 即係點解呢個讀咗唔識？ 係 明明琴日先讀完㗎，嗰種嘅。咁細個所以真係好嚴厲，好驚嘅。咁但又唔知點解咧？可能 嚴厲點樣搞到你而家考咁叻？ 點樣啊？ 係咯， 我覺得真係夾人，可能有啲人會受唔住就反叛㗎，係 咪？ 但係我由嗰陣時即係可能聽咗同埋入咗路，然後覺得自己要求真係要高啲，98分真係唔可以咁樣咧。然後真係就自己會對自己有要求啦。好似到中學咧，啲功課阿媽已經管唔到㗎啦嘛。咁我自己都會即係自發，明明嗰可能嗰科唔係好重要嘅，都會考好啲。 從小訓練咯，好似阿 Chris 話齋咧，真係 即係夾人， 自己嗰個 自律 係啊係啊，自己嗰個。嗰、那個即係嗰句接受程度啊，嚇、 啊！ 如果 唔 係咧，咪、 啊啊、 變成嗰啲叫壓力咯。 哦、真係、啊，你話喂99分爭一分，然後俾人鬧咧，通常都係出現喺怪獸家長嗰啲個案裏邊噶嘛。 係 啊, 啊, 啊，但係竟然有啲僆仔佢話係喎，點解我自己擋唔到100分？ 真係 咁，我本身比較蛇龜啦，冇反擊到啦。 唔係喎，你蛇龜極咧，你可以係物極必反噶嘛。係 啊， 即係你可以蛇龜到就係你 俾你零分啊，咁點啊？ 你係唔敢反抗，但係你又即係唔樂意投入落去啊嘛。 因為咧，我其實我又知自己讀到嗰下。咩啊？即系我发觉读啊，我真系读得好噶喎，咁无谓咁样嘥咗啦，咁所以就即系会读下咁样咯。 所以都睇下嗰个细蚊仔子嗰个谂法。 似嗰啲足球员咧，有啲系即系好粗得嘅。咁如果你遇到嗰啲严碎咧，即系好严谨嘅，咁佢就即系好似伤得益彰， 咪就更加好啊。 系啦，咁但系如果有啲真系唔闹得噶嘛，即系有啲如果你太严嘅话咧，佢就会一盘散沙咧。咁嗰阵时佢哋就奉行第二套哲学咧，快乐足球啊嘛，得啦，唔使咁大压力，唉，开开心心。 冇事嘅，冇事嘅。 我系轻松踢波咁啊，嗱，真系又唔同噶。 所以咧，即系要，所以点解成日都话啲家长要从小要了解一下你啲细蚊仔，唔系话你嗰套咧，譬如就算你屋企有三个，都唔系可以用晒同一个方法教三个噶嘛。 所以我觉得而家我睇到呢个新闻，我就谂起我老豆咧，成日都系咁样喺屋企话我噶，即系佢见住我教我个仔咧，佢成日喺隔篱讲，我就话。你细个其实唔系仲曳，佢话你唔使咁紧张，咪系啦。我觉得呢个古仔咧系可以提醒而家啲父母咧，你应该信任少少，即系你个仔而家系曳咧，就都唔使惊得太紧要，因为其实你都曳过噶嘛。仲要系话，如果你觉得话我咁曳，我点解可以变得翻好咧？咁你就问下你阿爸啦，你阿爸原来都话，其实都唔 系 好用力嘅啫，你 相信生命嘅奇迹啊 生命系会揾到自己条出路嘅， 阿婆都唔系可以俾细蚊仔放任嘅。 你有冇俾人放任啊？ 冇。 冇， 我屋企从来都系拖紧嗰 只尖沙咀苏氏啊，个个喺边摊， 只不过我唔拖佢手咁解啫，系啊，但系始终都捉翻住嘅。 这口却未能说服你，其实你我世界之间有着不多不少的阻隔， 纵使得不到好结果，却仍然靠近我。其实你对我太不错，这夜我却劝你离开我。我带着你是我的错，我会令你彷徨无助。由从前早早知道这伤感结果，我太任性，按我高兴，偶尔遇上无从平静。由从前相恋一刹，早知这结果，纵使深深爱过。此际仍然最完美，仍然你脑里永远想起，我亦不想太少少伤你。这刻即使分开了，心内仍然爱着你。无论老了你再美不美，我在暗里永远留恋你。我带着你是我的错，我会令你彷徨无助。由从前早早知道这伤感结果，我太任性，爱我高兴，偶尔遇上无从平静。由从前相恋一刹，早知这结果，纵使深深爱过。 放鬆快活人有，暫時我教仔仲未洗，成日鬧佢，因為功課我都唔係幾睇嘅。曾志豪， 即係其實你咁中意作文咧，你可以慢慢作嘅，唔使下下都要作噶嘛。曾志豪 有個唔中意作文嘅桂花田，同埋有個其實可作可唔作嘅，都係跟大隊嘅梁燕莊。放鬆快活人， 你真係麻鬼煩啊！真係 做咩啫？鍛鍊下唔好咩？ 其實有幾得意嘅，我哋每一分鐘 放鬆句子啊嘛， 每一分鐘都有唔同嘅 電台，真係好 live 啊， 好 live 啊，好玩啊 ！Life is magic， 係啊，好啦好啦。 喂，嗱喺屋企，嗱你兩男人啦嚇，會唔會喺屋企揼揼揼砌砌砌嘅？ 哇！你講乜嘢？ 會唔會喺屋企揼揼揼砌砌砌，即係喺圍？ 我聽到嘅，我聽到嘅， 我都聽到啊。 咪咯， 逢 quick 嗰度聽到嘅， 係咯，我都聽到啊。仲要話咁啊，你兩個男人會唔會喺屋企砌砌砌？先揼揼揼再砌砌砌，好暴力喎！ 即系话喺屋企有少少， 你答佢啊！你答姐姐，你答姐姐。 诶，睇下揼咩砌咩啦。咁如果你讲紧家私嘅话咧，就少啲嘅。 如果系砌瓷搞变，就成日都有嘅。 诶，唔系以前自己住喺外国嗰阵时都可能会，即系可能要自己买啲家私，自己摆自己嗰个房度啊。 系系系啦，咁你有冇觉得边个步骤系最麻烦咧？就系同埋最容易受伤。 整体都好麻烦， 系咯， 可面都侧面， 即系最好俾埋钱人哋，你帮我砌埋佢啦。 香港人真系少做啲 DIY 嘅嘢。 系啊系啊，或者就当然而家香港租一个单位有晒噶嘛，如果你租即系有晒啲家私。唔使搞咁多嘢噶嘛， 系咯。 咁有時揼釘都要啊，大家揼個釘啦，係嘛？ 揼個釘，揼個釘。 通常我成日都瞄唔準，跟住嗰支釘就會 係冇錯冇錯，攣咗 啊，死啦！咁掹翻出嚟定點咧？係 啊，唔係你又會學識點樣將佢攣咧，揼翻直咯。 嗰個釘咧咬到咧已經去嗰個地步咧，哇 S 型咁樣啊，是但啦咁樣 啊。啊，係啦係啦，嗱揼釘真係唔係個個人咧一嚟咧一揼就揼中啊咁樣。係有冇試過 中喺手指咯？ 實有噶， 實有，真係冇邊個手指冇揼親嘅。但係而家咧真係有啲真係新設計啦。 係 佢真係包保你個眼釘唔會歪嚟歪斜咧，亦都唔會揼到你隻手噶喎。 哦， 你覺得可以 假手 就係叫人幫你拎住口釘。 欸、我想起好少少嘅，有隻假手拎住隻假手， 我都 係 啊， 我 假手於人咯， 嗰個隻假手真嘅有 嗱，真係啦，佢咧就唔係有一隻手喺度嘅， 係 佢咧有一個設計咧，佢話哇包保你咧，佢話呢個設計咧係唔會揼親 揼親嘅。 揼親嘅手咧，就係好簡單，有個 T 字，即係一個可以積木嘅 T 字立體嘅，積木嘅 T 字，大家知啊。喺個 T 字嘅中間嗰度咧，即係嗰橫嘅中間度咧，有一個少少嘅 U 位，就係放眼釘。摆喺嗰度嘅，咁咧只要咧你将个眼钉摆喺个诶嗰个 T 字个托位嗰度咧， 即系托住咁样， 系啦，咁跟住咧你咪已经稳固咗个位啦，跟住揼咧你揼落去揼来揼去都系揼紧嗰嚿 木 积木嗰个嘢啦，咁你揼到咁上下固定嘅时候，再揼埋落去，佢话一来唔使揼到手，二来又唔会揼歪咗。佢话呢个设计，佢话得出嚟真系，佢话好好，佢话诶啲人咧试过咧系真系唔会揼亲噶， 即系个钉托咁样，系啊系啊。 钉托咯，系啱啊，即系钉托。 不过佢仲要用中指套住噶，你睇下个 T 字嗰个位咧，原来佢唔系手柄嚟噶，摄住咁样。 即系 佢 顶住啫，咁样。 明。佢就喺个 T 嘅顶位嗰度咧，就我嚟晾住嗰粒钉嗰个位度。 即系个 T 嗰个打洞嗰位攞嚟摄住只手指，跟住咧就有个横柄喺嗰个手指嗰度摄出嚟。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佢话啊，呢个设计快靓正，所以有时就系咁啦。 对于学艺未精嘅我哋，有多条生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大致揭中，民主派大胜，452个议席中取得超过340席，在17区的议席取得过半，其中大埔、黄大仙区全部议席由民主派囊括，民主党取代民建联成为区议会第一大党，99人参选，共91人当选，议席比上届多48席。公民党派出36人参选，32人当选，新民主同盟20人参选，19人胜出，7名工党候选人全部当选，热血公民亦都有2人当选，3名现任超级区议员，民主党的涂谨申、邝俊宇和街工梁耀忠都成功连任，选前一度被指当选机会不大的民主党许智峰亦都成功连任。建制派失去区议会控制权，上届取得119席的民建联，今届派出181人参选，只系得21人胜出。工联会派出62人，暂时只系得4人当选。自由党有5人胜出，经民联有3人当选，实政原卓有2人当选。建制派多名双料和三料议员落马，包括民建联张国军、周浩鼎、郑永信、刘国芬，工联会麦美娟、陆仲雄和何启明，实政原卓田北辰和另一名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工联会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在区议会选举共取得4个议席，承认成绩未如理想，但会尊重选举结果和每一名选民的选票。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在记者会强调，这一次的选举成绩是非战之罪，而是由于因为政治大环境。他形容选举在非常不公平、黑色恐怖和充满暴乱的环境，以及是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即使有扎实的基层民生工作都未能够力挽狂澜。工联会将会深刻检讨，进一步提升各方面的工作。吴秋北话，工联会在今次的选举取得大约180,000总票数，比上届多超过一倍，反映选民对近期暴乱的表态，尤其支持爱国爱港的政治表态，期望政府在区选之后推出实际措施，弥补社会撕裂和制止暴乱。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话，相信今次区议会选举是变相公投，所以很多支持反修例、冇地区工作经验的素人仍然可以当选。他又表示，民主派取得大量议席，相信对反修例运动有正面影响，因为可以用区选的资源作支援。但外界同时对区议员支持反修例运动的期望亦都会提高。蔡子强亦都以2003年区议会选举为例，话当年民主派亦都喺多区获得过半数嘅主导权，但四年嚟多区都冇作为，令到四年之后嘅选举有反弹。广西靖西市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一人死亡。地震在朝早9点之后发生，震源深度10公里，多处都有强烈震感，附近多条村庄有大石跌下。南宁市有学生要疏散到户外，当局启动应急预案，派工作组前往灾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64点，升467点，总成交金额37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9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8，升6.2；美团点评98.8，升7.5；中国平安90.95，升1.5；友邦保险79.95，升2.65；港交所250.6，升4.8；盈富基金27.25，升5；中国飞鹤7.06，升7.8；华夏沪深343.9，升1.5；建设银行6.42，升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加元1.33，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3,64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24美元，卖出1,46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不过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仍然挤塞，车龙未消散噶，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业村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咁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君汇港。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咁凤德道啦，去翻虎山道方向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 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风头啊，唔系风头火势， 终于都中招啦！ 终于都太兴奋，想讲风头 多吓，咪就系咁样咯。 风和想话风骚快活人有好中意作文嘅曾志豪， 系啊，仲有好中意话佢拍档祝佢身体健康嘅桂花田， 仲有梁彦忠。 冇啦，冇啦，唔得啊！ 你拍嘢喂， 系啊，好耐冇作过文啦，写完本书之后决定一年都唔作文嘅梁彦忠啊。 好啊。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广播道人妻信箱，今日冇咗个晒黑组人夫，啊换你个白发正阿钟哥哥、啊。今集人妻啊就转换下角色，虽然系咁，即但系冇话白正男朋友咧同个女朋友就冇烦恼嘅。啊，唔知阿白正嘅钟哥哥成日都去旅行噶嘛吓？听闻唔知佢有冇试过同佢女朋友，又或者再加埋佢女朋友屋企，又或者佢女朋友嘅女性朋友去过旅行咧吓？啊，其实大家都知，如果再系同隔篱嗰个去旅行，都几多麻烦事嘅。诶、哎，我哋就麻烦阿女友豪、阿男友钟、阿同埋 Vio 田啦，唔该佢哋。 家阵啊，十一月尾旅游淡季啊，晒黑组咧就真系趁住呢个假期啊，做咗风流快活人啦吓，亦都好多情侣咧计划啊，又或者已经身在异地，咁会有咩事情发生呢吓？我哋今日就讲下两个个案啦，唔该，女朋友加男朋友出场。 初次见面啊，钟哥哥。我是你女朋友嚟噶，你唔好惊啦，我见你个头都绿晒，惊到我好开心啊！同你去完旅行，你个头就唔系绿色噶啦。 有事慢慢讲啊，唔使咁 紧张。唔使惊，我好期待去北海道啊！你一定要 plan 好啲、啊，我要我嘅第一次。在北海道同你好开心㗎噃。 好啊。 好难忘㗎噃。 好啊好啊，嗱有事慢慢讲下，唔需要太过激动住嘅。好唔好啊，嗱你话俾我知你想去咩景点啊，想食啲咩啊咁。 食你。 咦，除咗我之外。 安排嘅嘢。 你话咗我知呢，咁我就可以细心安排啦嘛。 哦，你行到边我跟到边，是但啦。我讲中我要好开心，好玩，好刺激，我要你每夜陪住我。 你上次都系咁讲噶啦，结果咪又喺度嗌交咯，嘈紧巴 闭。哟，你做咩咁细声喺度咿咿哦哦啫？你咁细声，显唔到你嘅雄风噶噃。我哋又唔系第一次去旅行，你话我知，你中意乜嘢啊？你讲啦。你放心安排，你又知我鍾意乜嘢，你去做啦，你做咩我都唔会嬲㗎。 啊真係 吓亲呢个真系啊！中国嗰个男朋友真系佢冇谂过佢女朋友系咁，唔好意思吓，之前冇同你讲声啊。即系咁，出发前个女友要求个男友安排行程，话要玩得开心，好开心，好难忘，但又唔去讲话佢想要啲乜嘢。你估个结果会系点咧吓？ 有有有冇搞错啊？ 做咩事啊？ 你俾反应个女朋友先啊！ 做咩事啊？我估唔到女朋友系咁样啊！我接受唔到啊！ 我都估唔到你安排啲咁嘅嘢，你浸温泉一齐浸噶嘛？你拣嗰啲你有你浸，我有我浸嘅，咁不如分开玩啊！你嗰边系咪收埋第二个女人嚟浸啊？你话我听。 唉，唔系，你知啦，你讲嘢又大声又性感，都应该要唞唞嘅。同埋呢间温泉酒店咧，好出名噶。好贵噶， 今日点啊？ 唉，所以咪应该要独立慢慢叹咯，两个人叹分薄咗，唔开心啊嘛。嗱，重点系睇住咧，你可以浸住个温泉睇日落啊嘛。嗱，一你唔想浸嘅，我哋翻房睇啦。不过都隔开好唔好啊？你喺露台睇，我喺房睇。 翻香港啊，不如我真系俾你激死啦！你琴晚揽住我嘅时候，又唔见你话要分开揽嘅。呢间酒店啊，出咗名系俾啲好姊妹同埋好兄弟两父子或者两母女嚟享受温泉日落噶嘛？你订嘅时候你唔 check 清楚，唔系情侣啊！我冇得意会喺你壮阔胸膛嗰度浸温泉啊！ 咁你总之又唔帮手搵资料，意会又唔自己讲。 呀，你讲乜嘢？ 冇嘢啊，冇嘢啊，冇嘢，你啱晒。 嗱，凡事假手于人呢就是要有过风险的。个男朋友不是十只手八只眼三个脑的嘛，一个人怎么搞好整个行程呢？ 关你什么事啊？你这个什么婆娘来的？ 我是个 VO， 麻烦你收声啊。 VO 你讲英文名字你觉得我就不敢闹你的了。 Vio 你真系，佢叫 Vio 啊 ，Vio 系又似你，我闹男朋友，你关你咩事啊？ 女朋友又因为啲琐事而嬲啦，嘿，又似佢，究竟嬲啲咩咧？ 一二三，呀！听朝要凌晨四点起身。我放假是想休息啊！我平时玩到凌晨四点翻屋企就话啫，我做乜去旅行要咁早起身啊？你讲啊！ 你冇听我平时做节目咩？我最中意早起身噶，日日早起身神运噶嘛，你冇理由唔知噶、啊。 阿伯咩神运？ 同埋你话要难忘啊嘛！嗱，睇完日落咪睇日出咯。做乜瞓觉啫？系咪先？中间嘅话应该继续又睇戏啊，马拉松咁样啦，一路咁样咧，你一定会好难忘嘅。咁密锣紧鼓， 你究竟系咪难忘头先嗰个女人啊？个咩 VO 啊？吓 ？VO 啊，佢叫 又 VO 啊，真系 VO 都嚟埋，我开始觉得你唔系想我开心啊，你系想见到我好嬲啊？你系咪好中意听到我讲嗰句啊？呀，点解你唔事先问下我先啊？你系咪计划好？你明知我会唔中意你，问多句你都嫌费事。你唔爱我、啊， 系咪转啦？系咪转女朋友啦？系咪转啦？ 你最中意个 VO 出嚟啦！ 哇哇哇！阿 VO 都忍唔住要讲一句出嚟啊！明明出发前个女朋友话叫个男朋友 plan 计划噶嘛，仲话安心啊，放心安排，唔会嬲。而家已经去到旅途中间啦，已经乜嘢都订晒，先至话吓做咩唔问佢？喂，好难服侍啫，阿小姐。 关你咩事啊？ 我即系话紧你啊，你咪话啦，系。 你话听唔到我讲嘢嘅？ 唔系我同自己讲嘢啫。唉，其实啦，呢啲事情只系冰山一角噶啦，要讲情侣去旅行有排讲噶，真系。啊，不如又睇下。麻烦男友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啊？啊，唔该，男友出场啦、 啊。诶、你买咗咁多嘢，买晒俾你啲好多朋友噶咯，屋企又买埋噶咯，仲有咩好买啊？ 哎呀，我买咗俾阿爸、阿妈、家姐、细佬、侄仔、姨甥女，但系未买俾大姨妈、细姨丈、三舅父同埋四舅母，仲有七叔同埋八婶、啊。 做咩又系你嘅？你有几多个男朋友啊？到底？唉，好啦，嗱，钱系咁多，你自己买晒就算啦。 你唔好问我攞啊，我唔会帮你找数噶。 哎呀，你唔好咁样啦，我已经冇之前咁高八度噶啦，因为我喉咙都痛，如果我下下都呀嘅话呢，我都顶唔顺嘅。 你仲扮唔系嗰个人？ 我唔系佢嚟噶，你睇下我件底衫都唔同咗颜色啦。嗱，我有份出个十八千啊，我有份出一千蚊嘅，点解我唔可以再买啫？问号。 睇下你连底衫都要买嗰件，可唔可以悭翻啲钱啊？ 我系着你件底衫嘅，你唔认得啊？ 唔认得， 有咸蛋超人 的。你仲要帮我买埋嗰件之后，再要着我嗰件。 系啊，但你买咗 Frozen。 冇啊，我要留翻啲钱买 figure、买 poster、买波鞋、买 headphone， 仲有呢样嗰样。 佢冇话 headphone 噶，你唔准打斧头啊？ 系啊，咩都要讲噶，好多嘢想买。仲有听日咧就唔食黄牛啦，我哋去食快餐店。 快餐店有冇？ 一人一件鸡算啦。 有冇黄牛噶？ 冇，一人一件鸡。 哇！以为男友遇到个大死，女又唔开心啊！点知原来自己系顾自己，自己顾自己又唔信。继续听下佢哋对话。 有，我想坐摩天轮啊！ 我见到呢度括弧顶，我已经好惊噶啦。 有，我想坐摩天轮啊！我要坐天荒地老流连在， 收声， 流连在摩天轮。 你有冇用上次嗰张 coupon？ 有冇带嚟？ 我唔记得咗剪啊！ 咁唔去啦，咁贵，贵成廿蚊，嘥时间。 咁我哋不如去动物园啦，我想睇你啲亲戚啊，唔系，我意思我想睇啲狮子、老虎、大笨象啊。 边啲亲戚啊？讲清楚啲好。 你嗰啲咧，只牙突晒出嚟咧，跟住个肚又冇着衫咧，又突咗一支支毛出嚟嗰啲咧， 个头绿色嗰啲系咪？ 我箭猪啊，系啊，仲有河童啊，可唔可以睇动物园啊？ 你嗱买咗买一送一未？有个优惠，上网订嘅。 优惠买一送一未、啊？音乐争啲都冇咗啦。 系咯，乜都冇。咦，唔去啊？睇住啲动物咁样行行去，咁又做乜嘢？冇嘢睇嘅，同我去艺术馆啦！今日星期一免费啊，攞咗飞啦！ 着唔着衫嘅艺术馆啲人？ 冇噶，睇两分钟噶咋？ 唔着衫嘅，哎呀，两分钟咪都耐过你喎、 啊！啊，原来个男朋友除咗自己顾自己买 figure 之外，仲系一个悭家精又一个孤寒 B B， 去旅行去到咁，第时组织家庭点算啊？许哥，的事总有人偏私，未花光心智，人便透支。男共女的事，深究无意义，或有可能慢慢地去摸索变成事。安心协方，并没耐性预计失望，只想我与他吃和喝，倦极睡到不见阳光。谁亦说得意，得我在反思，共他的相处如像对峙。谁亦有本事，恋到傻痴痴，若你坚持善用在你心那份同志。讲起恋爱这课题，我不需跟你一般见地。而细细恋爱中，我和对方应互不分出胜利。假使只愿每刻讲Thank you。 有些事不说便不知，或者不该说。 爱是怀疑， 爱是怀疑， 还是你不知，恋到傻痴痴，没法解读。 浪漫后再相处是何事？如讲起恋爱这个题，我不需与你一般见地。如跻身恋爱中，我和对方应会不分出胜利， 分出胜利。 够啦，真有。 港男港女啊，陈奕迅同埋卢韵啊姐姐。 嗱，讲去旅行咧，两个情侣咧去旅行咧，真系咧有排都未讲完噶，咪要讲晒。我而家即系少少部分系讲下咧，计划行程究竟边个计划啦？跟住另一个咧就系咧啲悭家咧悭钱咧，哇！你冇优惠 即系旅程上面嘅消费。 真系啦， 我真系想问下 Chris 啊，你 系 去咁多次旅行 系 啦，有冇遇到呢啲嘢咧？ 我多嘅，我自己一个去多。 哇！你睇佢翻正口 先啦，大佬 系点啊？系啊，从来未试过啊！ 唔系我 zoom out 翻啲讲啦。 好啊好啊， 即系咧，有时我觉得系嘅，即系你同另外一半去好乜都好啦。其实唔系净系，其实你同人去咧，总之有一个。同伴去咧，已經可以好多 冇錯冇錯， 即到底係邊個 plan 啊 ？plan 之後又要唔中意，喂，咁你又叫我 plan 係咪先？你又話，哎呀，你去即我最中意嘅啲人同我去旅行，梗係哇！你成日去咁多，你梗係最 靠曬你啦，靠曬你， 好曬俾我啦。其實喂，我已經翻工都要 plan 啦，係依家放假又要我 plan， 真係 佢好激動啊！佢 係啊，真係嬲 噶嘛， 係啦，我最想放假就係乜都唔 plan， 係 咪先？自己想起身十一點半，哎，十一點半食個早餐咯，之後我去一個地方咪算咯。你又係都要唔知點樣九點又起身又要集合。又要成咁啊，真係好煩。 咁你遇到呢啲咁嘅朋友，你點樣應付佢咧 嚇？我就會提議不如分開玩。 係，我正想話咧，你朋友同情侶最大分別係咩咧？ 係啦， 朋友你用絕招分開行，分開行，同埋你必要時仲可以鬧佢添。 係， 但係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咧，點分開行啫？ 哎，我知道可以講咩啦。 係啦， 即係我有一個朋友。 梗係啦，好好啊， 最近有 一個朋友。哎，我收到啦。 系啊，最近有一个朋友，咁咧佢系同一 group 人，即系佢唔系就咁一对情侣去，另外仲有几个人。我觉得呢个先仲可能有危机，即系你自己两个人嘢咪自己拆掂佢咯。 冇错冇错。 咁就其他人喺度，你又好似唔系好意思太过表露，但其实你又不满咁样，就可以有好多摩擦啦。咁我哋嗰时咧，一 group 人咧，即系可能五六个人咁样啦。咁有一对情侣，其他人都系 friend 嚟嘅啫。咁咧，其实个女朋友就唔系好中意，即系觉得哎呀个男朋友嘅时间俾其他朋友霸占咗，咁又想一齐嚟，咁啊即系霸占翻。咁但系咧，又好似八点都唔够喎，即系其实个男朋友都想同大家一齐玩噶嘛。 系啊，男朋友咁样，其实呢个 组合 已经系好错啊， 系咪啊？ 因为个女朋友都学你话斋，都好想黐住你噶嘛。 系 啦，但系佢个男朋友嘅谂法咧，又好想同班 friend 一齐难得一齐去玩。 咁即系其实个女朋友已经系霸住跟过去。 仲要个女朋友本身唔系话同男朋友啲朋友或者 好熟 嘅，系啦，你话大家同一个 circle 咁咪大家一齐玩咯。佢又唔系，佢又想有少少即系私人时间夜晚同翻个男朋友嘅。 系 啦，咁个男朋友又觉得夜晚大家一齐玩啦，系咪先？大家去酒店放马屁派又好，出街又好啦。咁又觉得好似好多拗撬咁，最终有一日咧，最后就爆发啦。 系点啊？ 咁咧就系 爆边个？ 即系你估啦，你觉得仲有边个爆边个啦？喺呢个 女爆男咯， 系啦，梗系女爆男啦， 系 咪？就有一个活动咧，就系大家都可以一齐做，除咗个女仔嘅， 除咗个女仔 系啦，因为咧系潜水 哦， 要少资格嘅，咁女仔就唔够呢个经验啦，又做唔到， 系 于是，一班人去晒潜水， 佢就真系要自己潜水啦， 系啦， 于是佢系成日咧自己一个要行动，因为潜咗潜一日噶嘛，因为要搭船出海又成消失咗噶嘛，跟住翻到嚟咧又好衰唔衰又塞车，咁啊耽误咗好耐，系啦，搞到咧本身话俾女朋友知，即系可能七点到噶啦，话哎我肚饿啦，快啲食饭啦，八点半都未到，咁但系其实真系唔系嘅，真系塞车嘅啫，冇得耽误佢嘅。咁然之后咧，咁但系你知一班人喺架车度，咁啊梗系自己玩噶啦， 好开心啊，咁啊快乐不知时日过啦， 系啦，咁你真系 觉 得你已经迟咗个半钟啦。仲要唔理我，系咪先？我已经喺度系咁问你喺边啦，你又唔交代，咁于是咧就想炒大镬啦， 哎呀， 就想闹交啦， 系 啦。咁但系然后夜晚仲要大家呢一班年轻人 咁食 饭饮酒啦，饮酒之后咧就再爆发埋，于是最后要搞到咧，因为都有啲女团友嘅，女团友要同女团友喺嗰度诉苦，男友男嗰边诉苦，讲到四点几五点分开讲，真 系 好尴尬，大家都觉得哎呀唔好再搞啦。 咁事后你会觉得点样可以避免或者唔好再重复呢个错啊？ 唔好。再有呢件事发生咯，呢个组合 先，即系我呢个组合 嘢嘅啫。嗱，一系你又分手，一系就唔好两个人继续，然后唔好同你班人一齐去旅行啦。 哦， 永远自己咯。 喂，咁但 但系问题系点解期间咧唔去？不过又冇人为咗嗰个唔识潜水嘅女友系唔去潜水嘅，嗬？ 系啊，因为 佢哋目的系去潜水啦。 其中一个讲啊，即系觉得喂，即系潜水嘅人觉得去过边个地方得潜，一定要去睇下。 但系佢之前有冇早啲同个女朋友讲话？ 有 嘅， 知道 晒 噶啦。 哦，佢都知道 嘅。所以佢 plan 咗唔潜水做乜噶啦？ 哦，但系都嬲猪。 佢嬲猪系嗰个半钟头啊，佢失联啦。 失联哦，失联， 因 为 惊会发生咩事。 系啦， 佢预自己嘅容忍度系去到六点嘅啫。 系， 六点零五分，唔得啦，开始。你仲要七点半，仲要八点。 哎呀， 真系爆啦！ 同埋咧，如果咁样嘅爆咧，就算冇爆出面咧。其实你会令到嗰个男仔嗰边啲 friend 咧就更加反感， 哇！咁 少不免就落药咧，就话喂唔好再同佢啦，咁样嘅好麻烦。 即系唔系 讲 啲咩嘅，唔系讲啲咩嘅，不过就即系咁样 啦。 咁之 后咪 系啊？第二日系咪就翻屋企？即系 翻 之后仲有一日噶， 仲有一日 噶， 因为潜完水之后一日唔飞得噶嘛。 OK， 所以咧系仲有啲尴尬嘅。 系 咁，但系即系大家都顶住咁，因为其实朋友就冇乜嘢嘅，咪自己话诶，我哋去嗰边睇下嘢先啦， 散开 散开咯。但个男朋友就觉得唉，同你。朋友一齐嚟，同啲朋友一齐嚟，又好似搞到一边又尴尬，一边又唔开心，乜嘢最中间咧就 不讨好啊， 系 啊，夹喺中间。 所以最好就真系同一个圈子。我上次嗰个经历咧就好好嘅，因为我去日本跑马拉松，咁我老婆跟埋去，咁但系因为所有 friend 咧，其实大家都系 common friend 嚟嘅，咁所以就算识到另一批朋友佢都有带啲我哋唔识嘅朋友圈一齐咧，都容易玩得好埋， 可以融入翻。 系啦，因为我跑我老婆都冇嘢做噶，佢都等足我半日噶咁样咯。 系，你都要强调自己都系马拉松选手啦。 系啊，跑一半咯，系啊， 一个月都仲讲紧呢个马拉。 系咯，我呢个新跑噶， 系咩？ 新跑噶，唔系旧年嗰个嚟噶。 sorry 啦，真系对你多咗两蚊景仰。 我要出翻住先，呀！你咪唔好听 我讲嘢。我唔要再听到呢把声啦。 几有似你？ 咁啊，听新 闻 先啦， 听新 闻 先啦。 白网页，澳洲情报部门证实，正系调查有关中国情报部门企图安排间谍进入联邦议会嘅指控。澳洲传媒报道，该个怀疑中国间谍组织同一名译音叫赵波嘅华裔豪华汽车经销商取得联系，并向对方提供100万澳元，利诱对方以自由党成员身份竞选今年五月一个国会议席。赵波去年向情报机关透露被招揽的消息，但他今年三月被发现在墨尔本一间汽车酒店内死亡，当局正是展开死因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今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61点，升466点，总成交金额40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9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98.8系升7.5，美团点评。98.8升7.5，中国平安91元系升2毫，友邦保险79.85升2.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6，英镑10.051，瑞士法郎7.854，澳元5.319，加元5.887，新西兰元5.028，欧元8.624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5点，升173点。港金现价报1364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31美元，卖出1461.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皇后大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噶，就系、是、皇后大道中西行啦，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隧道方面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西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喺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港铁的大学站仍然关闭，另外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都会暂定在今晚11点钟结束，而轻铁的 751P 线就会由706线替代， 761P、751和614线都要改道行驶，其他的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而九龙区的封路，康庄道来回方向、红隧来回方向仍然封闭，七贤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和柯士甸道去红隧方向不能够直入去畅运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高盐飲食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懂得选，记得少盐少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唔成 Mirror 绝对唔系 Error。 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旅，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 周耀辉老师在歌名上面虽然就休了组合 Era 一脉嘅，用上我们不碎，一方面就是笑他们不够靓仔不够帅啦，但另一方面呢又带出四围一体齐上齐落的精神，不粉碎就是万岁。 成败并没什么根据，就用每一日换来根据，同在世界塔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碎也是万岁。 作曲编曲监制谢浩文，填词周耀辉。上榜三星期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 ，Era 我们不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我老婆啱啱 send message 俾我，话你哋个人妻信箱令到佢打冷震嘅曾志豪。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啊， 好开心啊！你笑咗好耐啊！ 人妻竟然有你一个人代替晒黑组嘅 Chris， 好开心嘅桂花田。 长到句子唔见咗， 你都好啊， 冇咗个文 化，唔知佢讲咗咩啊？ 仲有。好开心可以演到呢啲唔同嘅角色啦，我会努力咁接受挑战啦，多谢公司俾机会。 兜巴扯埋佢啊！ 边度公司俾你啊？你讲清楚。 系多谢大家俾机会我。 26度气温，相对湿度69%，强 大风 系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吓，系啊，又嚟啦又嚟啦吓。 咩又嚟啊？好耐冇嚟啦。 之前有啊。 强烈季候风好耐都冇嚟过。 其实今年系咪好似冇打过风咁样咁样嘅？ 有 打过风嘅， 有定咩啊？ 唔紧要嘅，都系 平行时空咗系嘛？ 平行时空咗， 唔系喎，又好似。 唔系喎，七八九月， 我好似就 系 唔多， 好似冇喎， 冇风球咩？ 唔系冇劲风球。 即系冇大到八九十咁样咯， 因为本身已经有另一场好大嘅风球，好似真系， 系 啊， 系咁呢个时候一定要唱只歌啦。呢次季候风吹得那样空， 阿 Chris 知道佢中意唱歌噶， 我梗 知 啦， 唔知就系咩歌啫嘛， 系咯，你唔知呢只咩歌？ 都唔知哦。 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串也无用。不过真系年纪， 我一见到有四只质疑嘅眼望住我，但我真系唔 八只， 八只，我有两副眼镜啊，每人都。 你有咩两副眼镜？ 我 你讲呢 啲嘢点 啊？ 我唔要知啊！ 我和尚又想帮我哋走啦，好嘛？我同你两个去潜水啦，我哋去潜水啦。 我哋每人都有副眼镜 啊！ 我有两个人， 你系咪傻咗啊？你 OK OK， 系你讲啦，你话有单新闻想讲啊？ 系啊， 好啦， 翻 嚟啦， 开心得。 唔系咯，你做乜嘢啊？你 新闻都几搞笑。 见到阿 Chris 佢系失控啦， 系咪？见到个绿色头有啲唔系好知点样应对， 系 咪啊？ 系咯，你真系搞到人哋啊！ 妖敌嘅策略嚟嘅， 岂有此理！真系，唉，真系嗱， 点啊？ 好，曾志豪啊 ，Chris 你睇唔睇波噶？即系足球 少，除咗大嗰啲，即系譬如世界杯， 大嗰啲梗系中意啦。 系啊，系啊，系啊，又唔系话越大越好嘅，即系 fan 波都睇嘅， 适中系啦，系啦，咁就即系世界杯咁样就会睇下。 系 啦，冇错， 系啦，系啦，适中啊，呢个就算 适中啊，开为适啊。 系啊，冇错啦，冇错。 即系佢净系想走，佢应该唔够瞓嘅，我哋仲要咁样操心 佢。佢自己攞嚟噶，喂，系咪先？ 你自己 冇啊，好正常啫嘛， 系咯，正常。 即系细嗰啲有时好闷啊嘛， 系 咩？ 好 劲 嘅 咩？ 好啦，曾志豪咧好中意 好刺激噶 baseball 嗰啲 羽毛球都好睇嘅， 曾志豪咧好中意睇篮球咯，足球赛事都中意， 都系中意啲嗰啲大型啲嘅， 系啊，一手揸得住嘅， 系啦， 入樽 国际米兰晓得啦， 知道知道， 系啦，国际米兰 系 做咩啊？心如小啊，使唔使叫车啊？ 佢见到我入樽个姿势，佢顶唔顺， 系啊，唔系因为我一手揸唔到个篮球， 我何尝有得咧？真系 系咯，有边个可以？请问吓，你 Michael 唔系佐敦都唔得啦，系咪先？嗱。国际米兰 佐敦梗系得啦， 得嘅一手揸篮球， 望角就唔得啦。 咩啊？一手揸晒个 得噶， 即系 亚洲人手细先未必得。 系我知道，我明白啊。我意思系成个啊，好即系唔系就咁， 即系咩完美咁样密铺平面咁包住。 哎呀，你明白我意思？ 八爪鱼好冇？ 我都谂紧有咩动物可以做到呢个效 果。我哋过呢两分钟系浪费咗大家嘅时间，我仅此向大家致歉。我哋而家翻嚟正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国际米兰 ，OK， 大家有听过呢个队伍？即系我相信咧，应该系好多个嗰啲球队咧，都有佢哋严格对球员嘅训练嘅。咁你觉得佢可以严格到一个点，去到边度先？ 咪一日廿四小时，你嘅生活都控制住咯。 系咯。飲食啊，起居啊，你唔可以自己话我呢一餐咧想食两个嗰啲冬甩啊，因为嗰啲高热量、高脂肪可能会影响佢运作咯。系啊，嗰年出街有啲直情 拍拖咯， 系咪有啲直情话你唔准做其他有机会受伤嘅运动咯？譬如有啲人话我想去打 golf 噶，或者你话佢想去钓鱼咧，佢哋都会禁止噶。系啊， 呢同有啲艺人都好似啊， 似噶，因为佢真系惊你受伤 啊， 你受伤大佬 几多钱赔唔到啊？ 价值连城啊，你啲手手脚脚真系。 系啦， 系啊， 大家明白。 佢突然间发觉呢单新闻拖唔到，系啦，同我哋咁样，佢觉得好似好特别咁样，我死啦，冇得讲。 唔系啊，你仲未讲到重点啊？ 我知，开心都唔可以太开心， 真系唔可以咁开心， 埋就冇得讲噶啦。 应该开心都唔可以太开心，呢啲我未听过，呢个我未听过。 好想知啊，你快啲 讲 下， 佢真系咧，佢话尤其是嘅， 定系佢国际米兰嘅人系唔准同 AC 米兰嘅人开心啊？ 唔系， 即系讲到明嘅，可能系。 你头先讲呢一个部分，留翻一阵讲下。国际米兰嘅教练嗱，佢香港译到咧，佢叫做甘地啊 吓。系啊系啊，意大利嘅教头。 甘地咁咧，佢就哇，佢话。有一副咧好严格嘅管治佢嘅球员嘅，系啦，我哋咧即系可以即系全部由朝到晚，由头到脚至尾，我哋都要控制个队员， 系， 因为我哋以佢哋最即系精壮嘅精神状态出现啫嘛。 佢个天生同脑嘅，佢哋精壮健壮嘅身躯咧，系我哋好重视嘅，真系。 所以头先你讲得很好，佢哋日常嘅饮食啊等等各方面咧，佢哋都要严格， 冇错。 包括 有咩点啊？有嚟 包括 括佢哋嘅防线。 系 佢话真系咧， 惊佢中肉。 嗱，都话系唔可以拍拖嗰啲噶啦。 应该唔系， 唔系啊， 应该系惊佢中肉嘅时候， 俾 系啦。以前就好多啦，禁肉噶嘛。 我听话奥运选手系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佢哋唔理。 但巴西嗰佢哋嗰个嗰套就调翻转嘅， 适 当嘅纵肉咧就系可以嘅。 适当我 不过冇理由适当就冇理由叫纵肉啦， 系 咯，系好矛盾 啊。当中咧佢真系有严格嘅规矩噶。 我等你讲而家，我 头 先想听。 头先丹兆你咪话咧，佢话喂，佢想玩佢喜爱嘅运动都唔得噶嘛。 冇错。 咁呢个都系一个运动嚟噶嘛。 系冇错。 系 呢个都需要虚耗佢噶嘛。 严格。要控制佢嘅唔系时间， 系咩咧？ 姿势， 哇！呢、這个好难控制， 我相信应该系 真系要监控， 要佢要佢交个表出嚟嘅，即系我最衰好耐冇跟国际米兰啲球员出嚟啦。系啦，唔该你俾翻个， 而家你每时每刻都报道你个动作系咩？ 你而家系企起身定坐喺度先？坐喺度 OK， 企起身唔好啦，企起身我惊你只脚。 系咪贴嗰啲之人画嗰啲动画咧？咪贴成身都系， 咁咪睇晒， 咪贴啫嘛。 即系嗰啲动态感官 知道 晒， 唔跟你讲大话。 同埋仲要佢戴埋智能手表， 心跳太快， 心跳太快啦， 心跳太快啦。 同埋你只手使乜戴咁高啫？你龙门嚟噶嘛？我惊甩教啊！摆翻低，摆翻低。监控 系咪有个嗰啲 ear mon 喺度低啲 系啦嗱左脚递太高啦你未热身放翻低系啦唔系我知道你着鞋啊而家你着鞋唔好摆咁高系咪咁样 果然系歪人我都系谂住谂时间啫 我都系 即系打卡咁样头头尾尾 你觉唔觉得俾啲信心自己 我好有信心我觉得啱咯 俾啲信心自己啊 唔系由头到尾讲啲都系啱噶 啱噶 唔系俾信心自己啊 Chris 时间啊 时间 我真系控制时间 啊系啊。 两样都中， 我两样都中啦， 咁严格，控制时间，再要控制个姿势。 嗱，你唔可以 one night stand， 点解咧？企太成晚企太耐， 攰啦， 攰啦已经， 即系用脚踢啊嘛， 咪系咯。 One night stand 亦都系其中一个点啊， 系咯，唔得咯 ，stand 太耐啦真系。 唔系，又唔系嗰样点啊？嗱，佢真系咧严格到一个点啊！我睇完之后，哇，真系犀利 啊！ 做咗个球员，唔怪之佢身价咁高啦。 系点啊点啊？ 佢话咧，佢严重到咧系管。到佢哋嘅真系防事生活，咁佢就话咧，最好嘅战术就系 战术 速战速决。 嗱，唔好打到加时啊！上半场好同我十五分钟射爆龙门就搞掂啦。 唔系呢个对于正常一个球赛都系噶， 系啊，唔好拖太耐， 蚀噶嘛，系咪先？下场会唔够精力。 佢话咁样你会虚耗佢嘅身体，佢会虚耗佢嘅体力，所以佢话你哋唔该，一定要速战速决。 即系佢冇一个实际时间话，我五分钟就冇咁样嘅，咁都好啲。我以为去到咁添。 跟住头先阿豪仔讲啊，佢话因为佢哋只脚好紧要噶嘛，佢话唔该。 净可以坐喺度， 可以嘅话减少你嘅体力， 系减少体力，系啦， 系啦，尽 摊喺度， 可以 one night sleep 或者 sit 都得，但系就唔可以 stand。系啦， 头先你讲个 one night stand， 通常 one night stand 系我哋意思系 for 咩啊？即系 夜情啫， 夜情系同一啲，即系一夜情即 系 for 咯， 系咯 ，for 婚你唔通 for life 咩？ 一夜情系意思系 for 诶，即系嗰个。嗰个伴侣嘅，即系另一个人唔识嘅人或者唔熟嘅人一晚噶嘛， 系陌生人系。 佢意思系话，唔该，请你尽量同翻自己太太。 哦， 因为系点解唔俾你咁样 one night stand 捉黄脚鸡？ 唔系 哦， 呢个其次， 太刺激惊你。 一来太刺激， 因为你仲要翻满足翻太太两嘢，所以就好攰啦。 即系呢个系叫做背靠背踢两场波， 系因为佢而家速决啊嘛，咁可以做打两场咯。 唔系啊，佢唔系咁样，佢话咧，因为咧你佢话如果你接咗个新嘅咧， 系 你要虚耗好多时间去摆落去咁样， 摆咩落去？摆时间落去。 摆 冷静啲，系啦，投放啲时间。 虚耗好多时间。 你话你摆落去啊，净系你冇讲乜嘢啊嘛。 时间摆落去啊！ 你可以好多时间摆咩落去先啊？ 摆咩 落去 时间咯？ 得啦，得啦， 即系我唔系，哎呀，我唔系 摆好多心机， 系啊，摆好多时间， 摆好多精神， 系 摆落去令咗件事更加美好。 甚至乎你要介绍自己咧，你好，我就国际米兰九号球员。 咁啊，真系好攰啊， 嘥好多时间。 即系你唔好话呢个，有时咁样 social 嗰啲场合唔需要介绍自己， 又要交换球衣，自己老婆唔使交换球衣 啦，系啦，又要加翻少少气咧， 冇错啦，系咪咁样？ 系啊，所以佢话咧。佢话你唔好去虚耗你嘅时间， <Okay. S 1> 你个你时间咧，诶，即系佢哋，佢话佢最着重咧就系嗰个球员嘅 精神 健康状况， 系系系。 佢话你可以即系正常男人都有啲要发泄嘅，咁佢就话大都要唔该， 请你揾翻自己伴侣。但系如果佢冇家室咁点算咧？ 就靠自己啦。 命运是对手， 所以都系掌握喺自己手中啊嘛。 佢冇讲，佢话咧，佢话真系，佢话即系去到呢个地步都监管得咁紧要，我觉得真系好大压力。 但其实又讲真系好难噶，你控唔控制到自己又要好快咁样，有时未必得噶嘛。即系有时 讲嘢嘅时候系咯， 系 咯， 好多嘢 都 控制唔到， 系啊，系啊。 所以即系唔系话时间，你话唔系煮嘢食 set 咗三分钟就啊焗熟攞翻出嚟。 同埋佢呢个系道德呼吁啫，佢冇得真系要个表列。出嚟噶嘛？ 咁、佢就冇，不過佢就話都有一個，都有一個嚴格嘅規矩。 打卡喺度，到時我驚越嚟越過分個比賽就會。 咁又遲到啊你？ 唔係，大家都打卡啦，係啦，冇理由咁快㗎、啊、你嗰個打卡速度係咪？ 比賽 係啦，比賽 係 啦，個個有咁耐得咁耐係啦。 我依家分半啫，我一分廿秒贏咗。 係啦， 係啊，咁所以咧，佢哋話啊，同埋頭先阿 Chris 都講咗啦，即係喺比賽之前嗰晚咧，對唔住你係禁止嘅，呢、這個肯定㗎啦，咁樣咯。哇！即係我。原来可以规管得咁严谨嘅， 会噶，因为 虽然好似好笑咁样，但系咧话哇，原来真系。 不过你话规管埋时间同埋虚号咧，就真系佢应该都系首创噶啦。即系咯呢样嘢， 因为通常真系话规管你，即系一系就发生，一系就唔发生， 一系就系啦。 系啦，即系因为其实你规管个时间，你真系打卡咩？你可以点样咧？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指引啫。 啊，国际米兰，我即刻 check 翻先。 做咩啊？ 做咩？你唔系里面其中一个队员嚟噶？ 唔系，琴日啱啱打完， 我有冇赢到系嘛？个成绩有冇进步 ？check 下先。国际米兰而家成绩都唔错噶，我头先见到咧，仲系好似排紧意甲里面嘅第二个。喂，最近赢咗啊！啱啱琴日赢咗3-0，而家暂时喺意甲里面排行第二。话唔定就同佢呢一个纪律严明系有关 系 嘅， 真系啊，可能真系名师出高徒，系咪？系咪即系明诶？即系嗰个叫做监管规则咁高。 以后我哋如果见到国际米兰啲球员，你应该攞个安慰小手拍一拍佢膊头，辛苦你啦、 啊， 你真系好辛苦。 仲以为你想点？ 快啲休季啊！ 系你快啲休季。 有掌声，不会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收息，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想你是个空壳，得袅袅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色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从来是屏幕幻变的遐想，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自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酸苦的清凉。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你是良心的回响，响过后如阴景惆怅，靠默冲去云旋给我。想停的，但无奈最终都受伤。我心已死，一千次为民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Yeah. 接受成败与得失，只空谈真理。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 林义文初音啊，风骚快活人，我哋而家唔使作文啊。 系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 系 系啊，最近咧我睇咗一单新闻啊，而家好冇自信啊， 冇嘢噶。 系啊，我一讲出嚟咧，俾阿田话，哎呢单都系新闻咁样。 佢冇咁讲，心系咁谂啫。 系、啊，因为咧。 冷静 啲，即系睇到个新闻都想咳 嘅，因为冚翻你 心先得。系因为咧，其实我阿妈咧去旅行咧，因为我都同佢每年都去一两次咁样。 乖仔啦， 系有一样嘢咧，佢好中意嘅，每次去旅行佢就会想饮嘅咧，就系橙汁。 O K， 系啦，佢咧度度都话：哎呀， 香港冇得饮 嘅咩？唔系，佢想试下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橙汁 嘅橙系嘛？ 系啊， 其实有咩分别咧？我 梗系有分别啦，橙都有唔同种类噶嘛。 啱啱嘅， 即系甜啲同冇咁甜咁样。 根据呢个逻辑，去到世界各地饮水都有唔同啦。 当然啦，系啊。 你记住，你老公如果下次带你去周游列国嘅时候斋饮水咧，你唔好投诉。系啦，你老公话好耐都冇试过饮啊西藏啲水，你饮过未啊？系啊，你记住啦吓。 系因为佢又觉得即系哇又好饮啦，因为佢中意嗰种酸酸甜甜 ，OK 嗰种感觉，好似饮完几杯就好开胃，可以食几餐。 系系系。 咁又觉得好似好健康咁样啦，即系因为系成个 成日都话哇 好多维他命 C 啊嗰啲咁样啦。 有纤维。 系啦，跟住咧，琴日咧我睇到呢一个咧系一个science 嘅一个网。站嚟嘅咁样，咁佢就分析翻到啲入边嗰啲成分， 科学网站 系啦，咁佢就话咧，其实真系少饮为妙。 点解啊？ 因为佢话原来入边基本上咧都系糖捞水啫，冇乜分别。 橙汁 系啦，因为佢最有营养嗰啲嘢咧，即系啲纤维啊嗰啲，其实你 系 嗰扎 嘛。 咁样我连埋果肉食嗰啲咧。 连埋果肉就嗰啲纤维都会隔走咗啲噶嘛， 系咩？ 系啊，好仲要隔，咁都隔走咗浸嘅。 哦哦哦，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仲有一个好。好比你都比較驚人嘅比較啦，佢話佢分析翻到底嗰啲卡路里啊，佢嗰啲碳水化合物啊、糖啊嗰啲咁樣，佢話其實根本咧個碳水化合物咧就同你食一包嗰啲朱古力咧 係 冇分別嘅，係爭幾 gram 咁， 係係 係，係啦，所以好多， 即係飲一杯嘅橙汁 就等 於 食 一包朱古力， 哇抵好多喎，一飲落肚就已經齊曬 啦， 唔使做一拍喎， 十二安士嘅，十二安士嘅個橙汁，係啦，咁樣即係。可以喺度奉劝翻我阿妈，即系以后可以唔使成日饮咁多橙汁， 悭翻少少鲜橙汁好贵啊！ 同埋因为咧，你 喺欧洲买啲鲜橙汁好贵。 你去唔系啊？你去麦当当咧，你如果你配汽水又几蚊咧，但系你配橙汁咧又细杯又贵噶嘛？你仲觉得系健康啲？儿童乐园餐一定。会俾靓仔饮添。 讲得啱喎，我其实麦当当我有时会觉得啊健康啲，唔好饮汽水啦。 嗰个唔系鲜榨橙汁嚟噶嘛？ 佢 标榜 系 标榜噶 入边噶。 哦，系 噶。如果唔系嗰啲就叫咩达噶啦嘛。你呢个新闻好，下次唔使惊桂花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大致揭中，民主派大胜，452个议席中取得388席，喺17区嘅议席取得过半，其中大埔、黄大仙区全部议席由民主派囊括，民主党取代民建联成为区议会第一大党，99人参选，共91人当选，议席比上届多48席。公民党派出36人参选，32人当选，新民主同盟20人参选，19人胜出，7名工党候选人全部当选，热血公民亦都有2人当选，3名现任超级区议员，民主党嘅陶谨申、邝俊宇同街工梁耀忠都成功连任，选前一度被指当选机会唔大嘅民主党许智峰亦都成功连任。建制派失去区议会的控制权，上届取得119席的民建联，今届派出181人参选，只系得21人胜出。工联会派出62人，暂时只系得4人当选。自由党有5人胜出，经民联有3人当选，实政原卓有2人当选。建制派多名双料同三料议员落马，包括民建联张国军、周浩鼎、郑永信、刘国芬。工联会麦美娟、陆仲雄和何启明，实政原卓田北辰和另一位的建制派议员何君尧。 工聯會表示，截至目前為止，在區議會選舉共取得四個議席，承認成績未如理想，但會尊重選舉結果和每一名選民的選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記者會強調，這次選舉成績是非戰之罪，而是因為政治大環境。他形容選舉是非常不公平、黑色恐怖、充滿暴亂的環境，以及極端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即使有紮實的基層民生工作都未能夠力挽狂瀾。工聯會將會深刻檢討，進一步提升各方面的工作。吴秋北话，工联会在今次选举取得大约180,000的总票数，比上届多超过一倍，反映选民对近期暴乱的表态，尤其支持爱国爱港的政治表态，期望政府在区选之后推出实际措施，弥补社会撕裂和制止暴乱。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话，相信今次区议会选举是变相公投，所以很多支持反修例、没有地区工作经验的素人仍然可以当选。他又表示，民主派取得大量议席，相信对反修例运动有正面影响，因为可以用区选的资源作支援。但外界同时对区议员支持反修例运动的期望亦都会提高。蔡子强亦都以2003年区议会选举为例，话当年民主派亦都喺多区获得过半数嘅主导权，但四年嚟多区都系冇作为，令到四年之后嘅选举有反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死亡人数增至少27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涉事的双螺旋桨飞机载住17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由哥马市机场起飞之后大约1分钟失事，撞落民居。死者包括被撞民居的一家九口。当局至今仍然未公布飞机失事原因，但有报道说飞机引擎在起飞之后就出现故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今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62点，升467点，总成交金额40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9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9.8，升6.2；美团点评98.75，升7毫；友邦保险79.75，升2.45；中国平安91元，升2毫；港交所250.2，升4.4；盈富基金27.3，升5.5；中国飞鹤7.03，升7.5；新鸿基地产114.8，升3.9；建设银行6.42升9仙，华夏沪深343.9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加元1.33，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5点，升162点。港金现价报13,64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24美元，卖出1,46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 被人拉了又或者整亲受伤，就不值得。 我有个同学现在去了那里，我都是打给他，叫他快点离开先。 风骚快活人有唱完季后风，但是有人话唔知佢系咩名，令到呢个主持好头痕嘅曾志豪。 做呢个节目有时都会经历，真系要识得点同年轻人相处嘅桂花田。 Hello， 我系年轻人啊，我叫梁燕中，大家好，我未听过嗰首歌啊。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节报》。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新嚟新豬肉啊！阿 Chris 咧，我哋今日呢个环节你系未玩过嘅， 咁样咧好紧张。 系咁样嘅嗱，我咧就会即系将一啲世界经典名著里边嘅即系内容咧截录一小段，咁啊去头去尾咧，咁啊尽量都唔会俾你哋咁容易认得出嘅。咁就请我哋两位拍档啦，譬如之前阿祖就同阿田啦，咁啊就系你嚟即系代一代劳啦，咁你同阿田合作咧，就会将呢一段嘅对白咧演绎一次出嚟，演绎完之后咧就俾我哋听众，亦都俾你两位咧，其实就可以估下咧，究竟系嚟自边一本嘅世界经典名著嘅选择题嚟嘅？我最后咧 出名嘅一定识嘅， 出名嘅出名嘅。不过最近呢几次我都系特登俾啲吓好开心嘅你玩嘅啦。上个礼拜咧，其实我就俾咗呢个格林童话嘅原版。 仲好讲啊！有人话你系喺油池嚟。 系啊，今次谂住再下一城喎。 吓， 系啊， 低价。 你听过格林童话有原版未啊？ 我真系想买嗰呢本书， 系啊，系啦，因为我哋不嬲听开都系比较即系纯情啊、开心嘅嗰种故事啦。咁但系其实佢呢个原版嘅格林童话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咧令人震栗啦、阴暗面嘅。咁啊，我冇办法咯，咁啊再下一城咧又再拣咗一个故事，咁啊又俾大家咧就演绎一下嘅。 真系冇头冇尾噶，但系 好辛苦嘅，我尽量咧加埋，我加埋个 VO 出嚟咧，就同大家即系可以容易啲即系实习下咁样嘅，真系吓。 要演绎 噶吓，系啊，嗱咁啊，嗱，我哋可以演绎完之后咧，就系咪都系演绎完之后先俾答案？你中意 咩？你而家俾三本书嚟听下先， 好唔好啊？你想听 我听完之后，我投入到个第二个感情出嚟噶嘛？ 咁你想我俾选择你定系演绎咗先啊？ 你讲啊！ 哦，好啦好啦，好三样嘢，第一就系呢一个咧《灰姑娘》，第二《白雪公主》，第三咧就系呢个《长发姑娘》啦。 长发姑娘， 即系困喺个塔度， 系啦，跟住头发好长咧，跟住就会有个女巫俾佢可以即系救翻佢上嚟嗰个咁样，系啦，长发姑娘，即系其实之前嗰个迪士尼都有呢个魔法奇缘咧， 系啊， 都有嘅咁样。 OK， 听完你头两个，我仲以为晒系第三个，点知三个都听实，又唔知。 系啊，嗱，咁我哋准备咯，头先你睇咗稿噶啦嘛，系咪？嗱，咁啊，嗱，又辛苦少少噶啦吓，因为其实咧，我要介绍定先，阿田就固然系一个女人啦。Chris， 你呢个角色里面咧，都系一个女人嚟嘅，系啊，你都系个女人嚟噶， 太过出， 更呕心， 系啊，咁我哋就试下咯，预备，开始。 我要生一个孩子，一个皮肤好似雪咁白。嘴唇好似血一样咁红，头发要好似檀木一样咁黑嘅孩子，只要生一个孩子，我就能够挽回国王嘅心。啊，唔系，就算国王几唔再爱我，我亦都系王子嘅生母，冇人能够动摇我嘅地位。 系 VO。好唔好彩，佢唔系生王子，佢生咗个公主，皇后同佢关系好差，成日批评佢。 做乜你衣着咁暴露噶？点解咁下流噶？ 你咁样着仲当配一个公主咩吓？ 妈，系你嘅观念太保守啦！你睇下呢啲先至系依家最 in 最潮嘅服饰啊！ 你睇，你睇你食嗰啲咩饮啊咩，搞到连把声都沙埋。 你 似一个公主咩你吓吓？你睇你啊，你应该啊，你应该唔识嘢噶啦你。 加咁多嘢啲人点估啊？ 唔系唔关事嘅，应该应该系你唔识啦啩吓？你咁样唔怕俾人讲闲话嘅咩？而家巴黎啊正在流行紧啲咩？你知道咩吓？你睇你把打扮到咁样，你啊你啊就连啊中意外街爱上街头周围乱跑嗰啲。小贩啊，嗰啲邻家女孩都唔似啊你！ 母后，你知唔知啊？对女人嚟讲，男人嘅爱就系一切，冇男人爱嘅女人，仲有咩好自豪啊？你话 你话我冇人爱？ 系啊 ，Daddy， 佢已经唔再爱妈咪你啦，我亲耳听到嘅，佢话你咁样嘅女人，佢已经受够啦。 嗱，呢个公主唔单止把声难听啊，佢仲好刁蛮嘅。佢成日都想我唔会俾佢开咪嘅，佢成日都想虐待啲下人噶噃。 你个下人同我收声啊！ 嗰、那个啊，叫法兰兹嘅侍从啊，成日用埋啲咩衰衰嘅眼神咁望住我，黑人憎。我警告过佢噶啦，但佢一啲悔意都冇，一定系一个衰人嚟嘅。 国王罚咗佢啦。 仲有嗰、那个啊。叫克拉拉嘅侍女啊，个名都难听噶啦。上次啊，仲偷懒冇烫我条裙啊，搞到后面咧潮晒，搞到我喺啲姊妹面前咧出晒丑啊。 国王又罚佢啦，皇后知道咗，好伤心。 连汉斯都俾人罚，唉，国王到底系啲咩一回事？一个小女孩点样可以？咩啊？一个小女孩嘅抱怨哦，一个小女孩嘅抱怨点可以当真噶？ 演绎完毕啦！ 我俾掌声自己。 我相信唔到个小女孩啊，嗰、那个系一个饱经风霜嘅一个 系啦。嗱，你见到啦，剧情就应该系即系两母女咧，就好多拗叫，两代矛盾又大，个女咧又即系有啲恶毒嘅，成日虐待啲下人嘅， 系 个阿妈又失宠， 佢已经就唔开心，要罚个下人啦。 阿妈又失宠，咁你话我听咩故仔啦？ 长发姑娘咧，我又冇乜印象。 系啦，我讲多次系白雪公主睡、灰姑娘同埋呢个长发姑娘吓。 系啦，嗱，我估佢系白雪公主。 点解咧？ 系咯，边一 part 咧？ 第一句 系 佢，我要像一个，我要生一个， 就系、是、白雪啦。 系啦，雪公白嘅皮肤嘅女，系啦。我要咁样咁样咁样， 但系灰姑娘都有啲虐待嘅情节噶噃。 系啦，我就想估呢个灰姑娘。 点解咧？ 因为我记得好似系有啲有个王子， 系 跟住有啲公主系想要埋身咁样。 系啊，玻璃鞋啊嘛。 系啦，但系啲公主咧就系太刁蛮啦，然后最后咧王子就拣咗一个品性善良嘅平民家女孩咁样。 系 呢啲会唔会就系刁蛮公主嘅其中一个？ 系咯，定系原来嗰个原本嘅公主就系咁刁蛮嘅咧？ 哇，都可能都未 系啊，会唔会系咁样咧？白雪公主如果是的话，咁点演绎落去呢？即系白雪公主咁奸嘅咩？ 白雪公主 食个苹果跟住死 咯，食个苹果死咗噶嘛？佢咁奸诈， 虐待七个小矮人， 虐待七个小矮人， 佢哋 咯，即系佢系会虐待人嘅。 我知啊，嗰个法兰兹同埋克拉拉都系 就 系 七个小矮人 嗰两个嚟嘅，系啦，跟住惩罚咗佢。 因为边有咁多人俾佢哋虐待啊？ 有冇信心 啊？嗰啲咧， 有冇信心？ 诶，我有嘅， 你有嘅，你拣灰姑娘， 系 你拣边个？ 我都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因为白雪公主上次都可以出现过，但系冇拣。 系啊，上次冇嘅。好， 睇嚟佢应该都系懒冇。 系啦，听众们，如果你有心水嘅，不妨喺面书度留个言啦。听只歌翻嚟就开股。 I just gotta tell you, oh baby, yeah.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Cause that- times I cried. I was there for you, but then I lost my mind. I know that I messed up, but I promise I, oh, I can make it right. And young we been now let chant can no one it's a truck pay walking been more all day everywhere move to get no I get you we humming girl make your tongue it having girl no check it we you know that baby 처음보다 조금 더 커진 기회 좀 더 단단해진 목소리에 모든 건 내게 돌아가기 위해 이제 너라는 지도 활짝 펼칠게 마 위해 나 봐 왜 못 알아보 남들의 하우숨땀이나 듣고 싶지 않아 너의 향긴 여전히 나를 꿰뚫어 무너뜨려 제 돌아가자 그대로 Baby I know I can make you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그 모든 길은 BTS 防弹少年团 Make It Right 啊，你哋三啊两个三个添，我想话你两个系 仲见到边个？ 系啊，仲见到阿公主啦，真系 三个公主 啊，真系。 Okay. 有人答啱咗嘅，有人答啱咗嘅，系啦。 我都觉得你个长发系夹硬摄落去噶， 系冇错， 咁夹硬， 系啊，冇错，有啲夹硬摄落去噶，真系。好， 边个有信心？ 噔噔，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哎呀，咁样都错咗啲二分一。 系啊，白雪公主 嘅 part 咧， 个原版古仔啦， 真系几乎一样咩？像书一样，咁肤浅嘅咩？啲童话原来， 系啊， 呢啲深度都冇嘅咩？ 仲有佢系不停咁虐待其他人， 系啊， 咁边个虐待边个？系咯，边个公主？ 嗱，唔系白雪公主虐待七个小矮人， 唔系七个小矮人嚟嘅。佢原版嘅故事咧，真系颠覆到一个地步咧，你会觉得匪夷所思嘅。但系你睇完原版之后咧，你一切就解得通。包括咩呢？嗱，第一个疑团，我哋睇而家呢个入屋版嘅白雪公主嘅时候咧，你有冇疑惑就系点解个后母咁憎白雪公主？ 因为佢靓过佢咯， 单凭靓过佢。 哦，你又講得啱喎！ 嗱，佢只係靚過佢，因為佢冇影響佢嘅，係咪先？ 其實好多呢、這個即係拍出嚟嗰啲童話故事咧， 你解唔通 嘅。有個奸人，有個忠嘅，但唔知點解奸到咁憎個忠。 係啦，究竟點解你一定要即係去殺佢咧？ 因為後母嚟噶嘛， 係 即係唔係自己所出？ 咁梗係一向都係自己唔係所出嘅，就會憎噶啦。 係，但係呢個公主又冇威脅過佢嘅喎。 咁總之唔係啊，因為 公主淨係有啲蝴蝶就哎呀擺喺手度咁啊啫嘛。 啦啦啦啦啦，都係咁嘅啫。 問題係啊，從來啲女人咧同啲同性。不论佢系乜嘢身份，只要同个国王有关系扯上嘅，哇！你系佢前妻后母嘛？系咯，即系佢之前个老婆个女喎。 嗱，又冇交代过前妻啦，咩都冇。 咁佢系后母，即系佢前妻个女啦。 唔系，我知冇交代过咩事喎。嗱，原来原版嘅故事佢当你解释咗啦。原版嘅故事咧， 嗱佢咁讲 根本唔系原版就原版嘅啦，冇得话佢系咁讲噶，因为有 original 同埋有呢一个叫做系入屋版， 哦、你只能过滤咗啦， 系啦过滤版，你只能够咁样接受就系原版嘅故事咧，嗰、那个并唔系佢后母，亲生阿妈，亲生阿妈，嗱所以第一佢冇办法唔改。成入屋版就要变后母， 咪先即系真系头先个对话，真系白雪公主同佢阿妈嘅， 系啦，呢个系真实对话嚟嘅， 系啦， 嗰个 冇错 嘅女性就系白雪公主， 系啦，第一匪夷所思啦，第二点解会咁憎佢咧？因为佢就讲到咧，国王同皇后咧冇感情，所以头先个女咪窒佢嘅，我老豆唔爱你咯。 呢个真嘅、哦，即系佢嘅故事一设定咧，就已经话系就结咗婚，但系咧个老公咧完全唔理个老婆嘅，国王唔中意个皇后嘅， 有名无实啦， 有名无实嘅，即系就算你话最尾生咗都好咧， 生完就有名无实啦， 生完就有名无实啦，都唔理佢嘅，咁所以咧一路咧个皇后咧本身就已经好伤心噶啦，好、嗯、绝望，成日都话点样可以攞翻个老公翻嚟咧咁样，好啦，咁然后第二咧呢、這个更加大胆啦，即系所以佢唔演绎成为入屋版都唔得。佢直情喺个原版故事里面咧，个国王咧，佢中意咗个女人， 有第三者， 系白雪公主。 啊，个国王中意咗佢 自己 个 女，系啦，讲到呢度就够啦。 哇， 呢度我都唔敢演绎啦。 呢个其实系好有希腊神话嘅色彩噶， 系啦。 希腊神话好中意乱伦噶嘛，即系成日都系阿爸又同咗唔知个咩家姐个咩， 系啊系啊，即系最后咪要即系恋母杀父噶嘛，即 系 佢个终极嘅宿命悲剧。 因为一开头啲角色唔够啊，生仔咧一定要咁样先。 其实但系点乱都唔可以咁样。 系啊嗱，即系当日佢个古仔原来咁样嗱，所以佢就解释咗咧，就系点解个妈咁憎个女，佢就因为喂， 原来系真系妒忌到咁。 原来你抢咗自己老公， 系情敌， 情敌变咗情敌啦，咁所以咧，第一阶段咧即系完全打破咗。咁佢话咧，第二咧就系你有冇谂过点解嗰个母后 系 即系就算系后版嗰个啦，都变咗后母啦，佢净系同魔镜倾偈嘅咧。 后母因为 点解佢要问魔镜？魔镜魔镜呢个世界上边个最靓咧？点解系同魔镜？ 因为佢真系失势到咁啊！ 喂，咁咪啊， 连个仆人都冇， 系啦。嗱，呢个又从一个侧面咧，你就会谂，佢连一个即系譬如我哋如果睇宫廷戏咧， 即系妹仔、 宫女都有过啦啩，太监都有件啦， 有个秋蝉。 冇錯啦，你有件秋蟬啊，咩秋雨、秋菊咩都好啦，佢一個都冇喎，點解佢同塊鏡傾偈咧？佢喺個原版裏面就話，因為佢失勢，開頭已經唔得寵啦，生咗個女之後，點知發生咁大嘅悲劇？個女咧就廿文廿武，頭先你同阿田嘅對話裏面咧，個女係一睇唔順眼邊個仆人咧，個國王就會罰佢噶嘛，就會幫佢罰個仆人。個母后咧完全係失寵啊，佢連一個咧知心人都冇咧，所以佢淨可以自己匿埋喺個城堡度咧，同塊魔鏡傾偈。所以佢话呢个就真系解得通啦。点解佢要去？ 好黑暗喎。 系啊，佢寂寞到一个地步，系就系同块镜嚟倾嘅。同埋咧，佢点解问嚟问去都系问呢个问题？就系佢话魔镜魔镜呢个世界上边个最靓？就是、因为佢接受唔到，就话点解我老公唔要我嘅？点解我会输俾个女咧？所以佢就不停喺度问魔镜，佢话其实世界上边个最靓咁样。 好抽心啊！ 好恐怖啊！嗱，呢个已经系前面个古仔系咁样啦，咁所以去到 后边系点？ 去到后来咧，你突然间发觉佢顺理成章咧，就系点解佢要揾嗰个猎人去杀白雪公主咧？嗱，我哋而家入屋版都系噶嘛，一嚟就叫个猎人，喂，你同我搞掂白雪公主去咁样，咁你都会觉得喂，佢靓过你啊，你都唔使杀佢系嘛？嗱，但系佢有埋呢个前提咧、你直情觉得哇，好为民除害、啊， 要抵杀， 因为白雪公主系好即系虐待啲下人啦、啊，即系又咁样顶撞我阿妈，即系同佢阿爸嗰笔唔计啦，唔好理啦咁样，好啦。咁佢去到下半节咧，佢就系连续揾咗个猎人咧，就即系想去对付嗰个白雪公主嘅。咁、但系个猎人咧，同入屋故事一样，佢都系唔忍心，因为佢可能佢唔知咁多嘢，佢唔知道佢同国王噶嘛，佢就话好唔舍得杀佢， 即系咁可爱嘅女仔咁样。 系啦，咁所以中间呢段系一样嘅。咁、然后咧就直至遇到七个小矮人咧。就同大家好多流传嘅地下版系一样嘅，系啦，嗰度就唔使讲啦，你就明白啦，系啦，嗰个地下版一样嘅， 好好睇， 吓死你真系。咁然后就又过咗一轮咧，就终于个母后咧就知道佢未死，咁咧佢就比起原版咧就多咗两次刺杀经历。佢咧就要塑造成一个咩咧？就系、是、白雪公主系一个好蠢嘅女人，因为咧嗰个巫婆咧连续三次即系母后啊，亲自出嚟。佢原来之前咧除咗毒苹果之外咧，佢用咗两个方法嘅，一咧就系攞把有毒嘅梳就呃佢梳头，跟住想毒死佢。之前咧就用咗一次咧攞条腰带咧想勒死佢。咁咧连续三次咧 都失败嘅。 咁但系咧啲小矮人咧每一次翻嚟都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开门俾陌生人啊？喂，三次咯，我哋救唔到你几多次喎？即系佢中间 呢个系咪就系故事嘅教训啊？原来系啦，唔好开门俾陌生人。 佢中间就揩到咧，个白雪公主每次都俾佢呃过。第一次就攞条带勒佢条腰，救得翻啦。第二次就攞个梳嚟梳佢，都救得翻啦。佢第三次都要开门，系今次又系你啊咁样，系啦， 又系你啊，做咩事啊？今日 系啦，今次就毒苹果啦， 大难不死嘅真系咪？ 大难不死啊！咁然后最尾咧就就遇到王子嘅，咁但系王子嗰个咧又 系 好变态嘅，我会用 仲有噶， 系啦，我会用最轻强嘅方法演绎咗，但系好多人都听过噶啦。佢话原来王子咧就即系我哋原班故事入屋故事咧，咪佢瞓咗觉咧，跟住王子好伤心啊，锡佢就醒咗噶嘛。 系啊， 咁但系啲人已经喺度谂紧就喂。 你唔知佢会醒㗎喎。即係你就算睇入屋版嘅时候你都有个疑问就係、是。你唔知佢醒噶，你应该以为佢系死咗噶，你都唔会锡条死尸啦，系咪？系咪暗示紧啲乜嘢呢？ 咁 原 来 喺原版里边，我只能够话系咯，系啦，即系咁样咯。 你 谂 到咩就系咩啦， 系你谂到咩就咩啦。所以佢话原来成个古仔咧。原来系即系循环到一个地步，就系、是、原来都几恐怖啊！即系环环相扣咧，你好多而家你谂唔通嘅一啲疑团咧，喺原版里边就解通咗。 咁我想问，咁就原版锡咗佢都真系醒翻， 就快快乐乐生活噶嘛？系啊， 哦、即系奸人就系有好报嘅。 佢最后咧其实都系醒翻嘅， 系 即系当然经历咗第二啲嘢就唔喺度讲啦。咁、哦、啊最后好翻晒之后咧，就仲惊动到佢母后。佢母后咧，终于吓你未死啊！跟住佢就走咗过嚟，结果佢母后就俾佢处死咗啦。呢、這个就系佢原版里边咧，即系系啊！你完全唔知边个系好人，边个系坏人啊？ 勾心斗角， 咪就系白雪公主系坏人， 但系佢又系俾人害嗰、那个，但系佢俾人害嗰、那个，系咪？ 佢死三次死唔到， 系咪先？佢只系刁蛮啫。如果喺皇宫里边，佢冇做即系 蠢咯。 佢输蠢啫，所以成个古仔咧冇一个好人嚟嘅。王子又有嗰啲癖好， 国王又国 王又咁 样， 我冇话要杀自己。哇！所以你话啦， 真系好惊。 呢个入屋版同埋原版，你话真系。 即系我强烈要求唔好再讲呢啲。 同埋点解会拣呢个故事嚟拍嘅咧？嗬，又可以改。 佢已经变咗入屋版啊嘛，已经 改得好劲啊！应该自己作个第二个。 所以我哋都系唔好再谂啲恐怖嘢啦，系啦，不高兴时。且高兴，人生得意须尽欢。呢啲童话故事，我哋都系留翻最美好嘅回忆俾自己。但如果你作为大人，你有兴趣考古嘅话咧，你就可能会研究下哦，原来每个故事嘅 唔好啦，留翻啲童真好啲嘅都系。 细路仔唔好听， 唔使咁长。 但系大人就 可 以 睇啦， 十八岁可以睇嘅真系。阿Chris 都大个咗啦嘛，因为 大个啦。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登上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心上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送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 多謝 Chris， 聽日再見喎。 好啊，好啊， 拜拜， 拜拜。